常生产生活秩序的全面恢复。另外，北京有14宗确诊和1宗无症状感染。内地累计224,134宗确诊，5,226人死亡，216,000多人康复出院。天气方面，一股偏南气流正为广东沿岸带来骤雨和雷暴，预测本港地区天气炎热，亦都系几阵骤雨。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吹和缓的南至西南风。展望未来几日持续炎热，部分时间有阳光，亦都系几阵骤雨。而家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79%。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1,371点，跌43点，总成交金额425亿，啱啱转咗系426亿3,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185点，跌1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1,520点，跌6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362蚊，跌4毫；快手76.2升2毫；友邦保险81.3升4毫；恒生中国企业75.06跌3毫；美团186.1跌9毫；盈富基金21.64升2仙；阿里巴巴95.95跌3毫；中国平安48.4跌9.7；京东集团225.8跌2毫。建设银行5.82跌2仙。外币对港元的卖价，美元7.846，英镑9.883，瑞士法郎8.166，澳元5.633，加元6.203，新西兰元5.114，欧元8.405。每百日元对港元6.079，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5.151。日经平均指数报27,463点，升183点。港金报17,170蚊，跌200蚊。伦敦金每盎司买入1,834.56美元，卖出1,835.07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讲隧道情况，而家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近住管道入口车多，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漆咸道北过海排到芜湖街，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龙尾尤丽村。路面情况喺九龙方面，龙翔道去观塘排到星河名居，龙翔道去荃湾近住黄大仙中心一段挤塞，车龙就喺彩虹村。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挤塞，龙尾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排到康庄道桥底。在新界葵涌的昌荣路去梨木树方向近住和宜合道一段挤塞，车龙排到去光辉围对出。元朗公路去屯门方向近住富泰村行车缓慢，龙尾在泥围。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香港仔隧道入口方向香港仔、渡船街、灯打士街、美孚、将军路、宝林路、马油塘、秀茂坪。好了，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强制检测公告， 初步阳性检测个案或阳性检测个案曾到访的地点包括鲗鱼涌康山道二号康兰居、湾仔喜汇一座、土瓜湾乐民新村乐善楼、观塘月华街42号华苑大厦 A 座、观塘安泰村恒泰楼、黄大仙天宏苑宏美阁、黄大仙天马苑骏威阁、牛池湾加丰台一座、蓝田康雅苑杏雅阁、大角咀浪晴湾五座。详情可以查阅卫生防护中心网站。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 Radio 国剧830，任嘉伦、迪丽热巴领衔主演《御交记》，迪丽热巴饰演御灵司纪云和。他的任务就是要驯服对人类有威胁的鲛人， 在驯服的过程中，御灵师纪云和就对饰演妖人的任嘉伦动了凡心，究竟他会不会为爱情放弃做御灵师呢？ 国剧830预交记，逢星期一至五晚上8:30，每晚连播两集，港台电视31。 我哋要团结同心，打低病毒，打赢呢场硬仗。 大哥，你大人有大量，放过我啦，好唔好？ 大哥，大哥，请你唔好再为难我啦。 真系好痛啊，大哥！ 哎呀，两位大哥，我顶唔顺啊！ 呢两位大哥发作起上嚟，话知你几打得都要跪低啊！ 佢哋个名字就叫做 膝头哥。 电视节目《医生与你》今集话你知膝关节点解会痛，又可以点解救？今晚8:00，港台电视31。 Hello， 大家好，我是林家栋。点为啲风骚快活人啊？你睇李丽蓉咪知咯，佢又风骚又快活，仲要系一个人、啊。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一至五，朝早10:00到1:00。风骚快活人 是真不是啊， 逢星期一至五早上10:00到下午1:00，风骚快活人。 早晨早晨，10:00开始我们星期三节目，我梁继昌。 哇，礼拜三啦，好开心啊，我是瑞瑞丽丽瑞，大家好。 早晨，艾系客家强， 点嘅啊？ 系啊， 点啲闪记啊？ 我知艾知道啊，艾知道，艾知道， 艾知道， 艾知道。 系啦， 逢礼拜三咧，我就客家上山。 好，非常之好啊！今日咧，除咗客家婆之外咧，仲有我哋嘅儿童电台。今日有新老师上场啊，留意留意吓。 未系， 未系， 系啦，未系。新老师咧，下个礼拜先至上场。 哇，新老师啊， 真系啦，好靓女啊！ 陆续咁紧要， 陆续有新旧嘅同事一齐啊教导啊，今日同佢班好得意啊，同学仔啦吓， 冇错。 另外今日仲有女中医啊吓， 系啊， 继续同我哋讲呢个话题犀利。 你哋有冇试过啊？ 梗系有啦。 你会咩？ 我有、啊。 其实都市人好少会冇人试过，不过有个程度问题，即系系啦，严重程度。 我呢两晚都瞓得唔好， 点解啊？ 唔知咧，谂好多嘢啊。 因为挂住星期五。 谂咩啊？谂咩？ 我想问，因为你曾经同我讲过，你话其实而家有风骚唱不完咧，好担心。 今朝4:00已经醒， 点解啊？ 再睇下，咦？5:00、6:00咁样一路到而家，系咪可能琴晚可能点几两点几先俾你？ 哦，咁就真系要听我哋今日咧呢一集咧，终于同我哋教下就话失眠其实咧都有好多种唔同嘅轻重嘅，即系有啲好可能你讲紧话诶，咁系咪成晚都瞓唔着觉先叫失眠咧？又唔系噶喎， 系啊， 同埋我觉得好犀利一样嘢嘅就系从你嘅梦境系知道你嘅五脏六腑出现咗乜嘢问题啦， 即系梦到乜嘢就知道我身体点啊！ 我仲以为系周公解梦啫， 冇错， 原来你中医都可以解梦噶。 咁啊，继续留意啦，今日节目3小时，马上开始吓。好，入酒店 check in 玩阵先。 唔系啩？去间鬼酒店你玩嘢咩，大佬？ 去 station 吓一吓，惊一惊都好啊。 去 station 世界上好多嘢，唔系一定要你开心啊，唔开心咪玩过山车，砰砰声将你揈到晕晒都系几开心嘅。 好似听我哋嘅节目一样嘅话，其实呢3个钟头都好似熬色仔咁样， 上下落下， 有时都好难讲嘅。 笑话下嘛，笑话下。 唔系错，我哋都好辛苦嘅。 冇错。 啊，呢个星期三早上29度啊，天气炎热有骤雨，日间有阳光。呢排好似啊，一阵间又干啊又湿啊，干啊又湿啊，不过应该都唔会再冻啦，我估。 食埋五月粽之后应该会好啲啊。 系啦，礼拜五啊食粽 咯。礼拜五系咯噃，有冇假放啊？ 我梗系冇啦， 我唔系话你啊， 有啊， 有冇假放？正啊，系呢个碱水粽， 正啊，正晒啊。 She stood in the doorway. I heard the mission. said, we are all just prisoners here of our own device. And in the master's chambers, they gathered for the feast. They stab it with their stealing eyes, but they just can't. 全民继续换证，迈步与时并进。持有旧款智能身份证，而又系1983或84年或1987至91年出生嘅人士，就要喺今年7月23号或之前换证。而1954年或之前出生嘅人士，而家就可以到换证中心换证。大家亦可带同两名残疾人士一齐换证，记得预约啊！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不是每个人都是 superhero， 但是每个人都可以有飞鸟侠的坚持。 百亿再想飞天变海角，每天较量实现我想，这光线一生没转向。从前鼓掌，从前金掌，力变风霜，就算风霜亦向但亦再想。 人生有高有低，特别在这两年遇到疫情带来很多的不确定，令到 Alan 用吉他写低这个旋律抒发，而写的时候他心里边已经有飞鸟侠的影像。 那句昼夜再没正常，不折不扣不死的理想随着心飘扬。 祝福 Alan 自己填词梁柏坚，编曲 Arrow Light， 监制舒文加上 Arrow Light， 上榜三星期上升七级。今个礼拜中文歌曲龙虎榜建军位置，高志伦《飞鸟侠》。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好啦，翻嚟我节目10:19啊，风骚快活人。咁啊，头先咧我讲到咧就话咧，即系疫情放缓啦，咁啊好多人咧已经，你有冇听到啲人咧已经储定啊啲咩换定外币啊，稳定啲资料啊，准备随时去旅行 啊嘛，而家抵换啊， 系啊，啲人就已经谂住咧去 乡下啊嘛， 报复式旅行， 系啊，咁咧 我 见 到系啊，日本又有啦，不同地方有啦， 系啊， 我见到咧有个新闻咧，佢话咧挪威有间公司咧将会推出一个叫做百奥达三国之旅，咁大家听过呢个地方啦。 失 踪噶噃， 系啊，好神秘嘅，永远就系、是。 佢、就系用呢样嘢做宣传啦。佢就话咧，嗱，如果呢个神秘地带只船失踪咗咧，就会全额退款咁样样。咁当然呢个只系一个 噱头啦， 噱头嚟啦。咁样两日都唔平，14000几 美 元，系啊，港元一万两日啫，即系兜一个圈咁啊，翻嚟啦咁样样。其实你对呢啲系信唔信嘅？即系或者船入咗去咧，又话咩入咗呢、這个？咩時空交界啊，又唔見咗啊！ 我信結界啊嘛， 我信噶，你信唔信噶？ 我信，我 信，我都信噶，我真係信噶。 因為我有時我行下山嘅話，我都會驚噶。嗰陣時候近近地 啊 嘛， 你講 喺西貢嗰度咪會試過出現咗結界咯。入咗去之後，跟住翻翻出嚟嘅時候，以為係一日嘅時間，點不知原來你已經三日啦嘛，唔見咗。係 啊，係 啊，係啊，我覺得係恐怖噶。不過你話講開咧，就係呢啲咩神秘三角洲啊。 唔係我講緊呢一個五百冇三角啊。其實細細個嗰陣時候我都睇㗎啦。 你同阿鹹強真係要加多少字？ 鹹強梗係要啦， 我都冇 啲三角洲， 我冇字過一句聲 咁樣，我驚你啫。 使乜驚啫？ 因為我哋要預早集住你先。係 啊，咪又唔知諗咗 最愛波波 子 嘛，因為 係咯，最中意就係拯救嗰啲冇著 無衣無褲嗰啲， 咪諗著住嗰啲比堅尼嗰啲女子，冇 衣冇褲， 即係我要同你有一個注腳咯。 你話佢哋可唔可憐啊？好，繼續。 一啲都唔可憐，見到你就可憐。 你就可憐。 咁其實講開話，即係呢啲咁樣嘅啫，咩誒百慕達三角洲啊，細細個時係成日買書睇嘅。我仲記得，因為咁樣，我買咗有一本讀者問責嘅《刑幻手記》， 我都有，我都有， 我到今日都仲有啊。 磚咁厚噶， 冇錯， 本書好睇啊， 好貴㗎， 好貴嘅，係啊，幾百蚊㗎， 300多蚊啊！我要嗌屋企人啊，嗌咗成個幾月啊， 佢每次都寄沓嘢嚟㗎嘛，實有抽獎嘅， 有抽獎嘅， 俾條鎖匙你。 仲有就係大自然。奥秘系刑幻首期都有讲呢一个百慕达三角嘅，系啦，咁啊里面咧仲有咧就系你记唔记得刑幻首期有鬼念？ 鬼念系咩嚟噶？ 鬼念咧就系讲紧话咧喺唔知某某个地方诶个厨房嗰度， 记得， 突然之间 佢有 个砖 咧 浮 咗 几个 人，浮咗几个人样， 好惊、啊， 抹都抹唔甩嘅， 冇错。跟住佢影埋嗰张相出嚟噶，刑幻首期我肯定啊，因为 有 人咧、 啊，记得， 成日咧都会有朋友嚟屋企玩啊，跟住话你惊唔惊？你惊唔惊？我揭鬼念俾你睇，我揭鬼念俾你睇，咁跟住咧嚟吓啲同学噶，跟住有时一揭开个鬼念咧，嗰一页咧，全部人。散曬咁啊！ 真 係 好驚 㗎，咁犀利， 好驚， 咁係，好驚呢啲嘢 啊 嘛！ 驚 啊！ 銅鑼灣嗰度你有冇去睇過？ 跟住冇人夠膽將佢咧嗰一頁咧揭翻埋啊！ 咁誇張， 咁點啊？ 我就會叫我阿嫲出嚟，阿嫲阿嫲， 你咪用客家話叫佢啊！ 阿嫲出来啊！出来啊！好狂啊！或者好狂啊！有狂乜鬼啊？咁跟住就講俾佢聽，哎本書，然後咪。散埋件衫，夹埋件咯，跟住咁样黐声咧，咁就 黐声啦， 跟住咧低到大家嘅 正啊！ 阿婆话你哋真系傻傻地， 系佢话你黐线嘅惊乜嘢啊，狂乜鸡啊咁样。 但系成个世界里边有好多呢啲，真系好似。是真的一樣，你真的不知道是不 是？ 好像那時有個湖，是不是？ 你講緊嘅 水怪又有， 銅鑼灣嗰度我都有，我有睇過， 你 有 睇過，我又睇唔似 嘅， 但係有啲嗱，咁你講就唔信啦。你上次講，你頭先講個鬼臉咧，好似都有啲相嘅噃，影到啲相。 我咪就係話佢影咗張相喺度，跟住我哋揭開佢就嚇啲同學，跟住我哇，鬼咁犀 利 嗰種 嘛。例如話，你哋信唔信美人魚啊？即係呢個世界上會唔會有呢個半人半魚嘅東西？嗱，兩原來有兩個講法。一个咧就人头鱼身，一个鱼头人身，都有人话发现过。 人头人嘅上半身、鱼尾好正嘅，跟住有个贝壳罩住噶嘛。 系啊， 你话如果鱼头人身咁样，点同佢 kiss 咧？ 咪系咯， 而家唔系同人女 kiss 咸脚，而家讲话有人发现过有埋影相啊！ 我唔信， 你唔信啊？ 有人话美人鱼系某种鱼嚟噶嘛？ 系啊 系 啊系 啊，某种鱼嚟噶嘛？望上去嘅话， 海象啊，定唔知咩？ 即系海象、海豹就类似啲咁样啦。 但我觉得可信性唔高咯，因为都唔似样。 你有时你见到嗰啲发胖咗嘅女士。 好似系你讲， 你唔觉得好似一啲国钱嘅海豚喺度晒太阳咩？有时我都会警醒我自己， 唔好变海象，顶笼海豚好啦。 你唔觉得有 顶笼海豚好似 似噶？ 有啲羊虎系真都几系噶， 喺沙滩嗰度冚条毛巾都似噶。 国钱， 佢下身冚条毛巾嘅话唔似啊，似啊。 有啲好可能嘅就系佢除咗个 bra 嚟晒太阳， 系啊， 冚条毛巾。哇！國展嘅海豚， 美人魚啊，美人魚啊！ 你唔覺得 好 似 你講，唔係真係㗎，係 咪？ 蘇聯有個考古學㗎。佢曾經發過嗰張相，你信唔信好啦，當道具得啦嚇。有一個咧，上身係一個人嘅骷髏骨，下身係一條魚嚟㗎。科學家驗證過啊，相信呢一個所謂人魚咧死嘅時候有百幾歲年齡，張相就係咁樣嘅。 哇！我覺得呢個好似羅茲威爾啫。 係啊， 溝埋。 你唔準你大家， 羅茲威爾溝埋， 大家睇真啲啦。 羅茲威爾 呃咗我兩個禮拜啦，羅茲威爾解剖， 真係唔信啊！ 唔信， 不過但你係諗啦，如果唔信，點解咁多嗰啲小説啊、電影用呢個做題材？ 咪你創作出嚟咯，有一個人創作出嚟，嗰、那個邊個我唔知道，創作咗出嚟之後咧，跟住好多發展空間一路。 延伸落去咯。 唔 係， 我覺得就係因為世界之大，無奇不有， 啊、 就係呢一樣嘢啫，係咪？我哋識唔曬、見唔曬，亦都知唔曬噶嘛，係咪？咁啊，總會有一啲好神秘嘅地方，我哋去唔到噶。 嗯，同埋 你知湖水怪都係啦。 係啊， 係啊， 有人賣假噶嘛？ 假噶嘛？咁啊，其實想你哋班人去啫嘛，咪變成一個旅遊勝地咯。 咁呢個題材咧，拍成電影啊，或者係電視啊，都係幾吸引嘅。 我好憎嗰啲嘅，我好中意睇嗰啲嗰類型嘅電影噶。你有冇見過就係有時咪好多就或者地下啲女仔咧著到好性感咁跑嚟跑去咁就有咩巨蟒 咩戲？ 有呢啲戲你冇睇啫， 跑嚟 一定係有咁樣嘅，即係啲巨蟒啊，一條哇好大條嘅蛇啊， 咁 就出現咗 災難片 啊！嗰啲係咪叫災難片啊？ 算係啦， 好鬼憎呢啲啊，係咪啊？跟住一定有一個女仔就著到好性感咁樣咧，扯爛曬啲衫，即係俾巨蟒食啊！ 嗱，唔關我事啦，你唔好叫我鹹強啦、啊。 下次借我睇。 你個鹹追， 下次借我睇。好啦，唔講你嗰套，講下呢一套。呢一套而家講浪漫就係咩啊？ 國劇八三零，任嘉倫、迪麗熱巴領銜主演《預交記》，迪麗熱巴飾演御靈師紀雲和。他的任务就是要驯服对人类有威胁的鲛人。 在驯服的过程中，御灵师纪云和就对饰演鲛人的任嘉伦动了凡心。究竟他会不会为爱情放弃做御灵师呢？ 国剧八三零《御交记》，逢星期一至五晚上八点半，每晚连播两集，港台电视三十日。 海底的世界是不是真的那么浪漫的呢？ 嗯， 这个爱情 是。 啊，那你留意一下开始的播出《预交记》啦。 Maybe I don't wanna know the reason why. But lately you don't talk to me. And darling, I can't see me in your eyes.You're so far away, and it's losing you. I can't believe to watch you leave and let this feeling die. You alone, you alone are the living thing that keeps me alive. And tomorrow, tomorrow, if I'm here without your love, you know I can't survive. 电台新闻报道， 上午10点半由陈景瑶为大家接新闻。 珍宝海鲜坊今个月移嚟香港，旅游界立法会议员姚柏良话：觉得非常可惜，因为海鲜坊历史悠久，属于香港仔嘅地标，亦都系港人嘅集体回忆。佢话希望海鲜坊唔会一去不复返，期望见到白武士承接营运，或者透过慈善基金从保育角度保留。姚柏良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说，如果从打造景点的角度，政府是不是有可参与的空间，亦都可以考虑能否豁免相关牌照费用。立法会议员陈家沛在同一个节目说，政府要介入不一定要用钱，亦都可以在政策上支援。他说下届政府将会成立文化体育及旅游局，相关政策局亦都可以探讨将海鲜坊重新活化，不要只当作一艘等船，亦都可以透过海鲜坊推动渔民文化。解放军东部战区新闻发言人施毅话：解放军东部战区近日在台岛周边海空域组织多军兵种联合战备警巡，是针对美台勾连采取的必要行动。施毅表示，近年美方频频在台湾问题上搞动作，说一套做一套，明里暗里怂恿支持台独势力，会将台湾推向危险境地，自身亦都会面临严重后果。施毅指出，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战区部队持续加强练兵备战，不断提高履行使命能力，坚决挫败任何外部势力干涉和台独分裂图谋。国家卫健委通报，内地过去一日新增68宗新冠病毒本土个案，包括22宗确诊和46宗无症状感染。上海有5宗确诊和10宗无症状感染，今日起恢复全市正常生产生活秩序。有人朝早到外滩做运动。上海市委市政向全市人民致感谢信，表示感谢全体市民的支持和付出，将会全力推动正常生产生活秩序的全面恢复。另外，北京有14宗确诊和1宗无症状感染，内地累计224,134宗确诊，5,226人死亡，216,000多人康复出院。美国总统拜登证实，美国将会向乌克兰提供更加先进的火箭系统。拜登在纽约时报撰文表示，决定向乌克兰提供更先进的火箭系统和弹药，令他们能够在战场上更加精准打击关键目标。华府高级官员透露，在乌克兰保证不会使用新一批武器攻击俄罗斯境内之后，美国向乌克兰提供高机动火箭炮系统，可以准确击中远至80公里的目标。拜登在文章中表示，俄罗斯对乌克兰的入侵将会通过外交途径结束，但美国必须提供重要的武器和弹药，让乌克兰在谈判桌上拥有最高的筹码。天气方面，预测天气炎热，亦都有几阵骤雨，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吹和缓的南至西南风。展望未来几日持续炎热，部分时间有阳光，亦都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是30度，相对湿度79%。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1,314点，跌100点，总成交金额544.8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183点，跌2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1,556点，升29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363蚊，升6毫；快手76.15，升1.5；恒生中国企业74.76，跌6毫；友邦保险81.05，升1.5。美团184.6，跌2.4；阿里巴巴95.35，跌9毫；盈富基金21.58，跌4仙；港交所345.2，升6蚊；京东集团225.4，跌6毫；中国平安48.3，跌1.97。

好，翻嚟风骚快人啦，时间系十点搭八嘅吓。嗱，今日咧，我哋咧有篇文章咧，我想睇两位朋友嗱，咁啊，阿马小强咧有小女朋友、大女朋友、中女朋友，诸如此类啦。 中就冇， 有啲无依无夫嘅女朋友啦，系嘛？ 呢啲比较多。 有冇海狗？ 海狗？ 头先我讲咗各自嘅海豚。 啊，冇。 你唔中意呢只人？ 我好严格。 啊，系咩？你自己咧？你对于你自己又唔严格？ 歡己嚴人，歡己嚴人就係你啲人啦。 唔係咁開心啦，就自己又咁樣。 唔係咩啊？ 劈下劈下條邊， 不知所 謂。咁我想問你哋對呢、這、一個啊呢篇文章，佢話咧。以下的事情做到咧就冇咁容易分走啦。嗱、再首先咁講就係有啲我都覺得多餘啦咁樣。咁所以啊，唔等我認同。 我要鬧下， 唔等我認同。 都好啊，開心啦。 唯一第十名咧，第十都由第十位開始數啦。呢、這個我就啱嘅。佢唔會亂搞曖昧關係即係唔會咧就依邊啊有個女朋友，嗰邊啊出邊咧又扎扎地地啊諸如此類啊嗰啲咁。 我好難戒得甩嘅喎呢樣嘢。 喂，呢、這個基本盤嚟係嘛？ 呢、這個就基本 啦。你兩個喺埋一齊。 係啦，呢、這個就我都係同同。 即係你覺得？如果你话两个喺埋一齐嘅话咧，仍然继续各自搞暧昧关系嘅话，你觉得呢个可以长久？一定唔得啦， 一定唔得系嘛？而第九名咧就有少少我觉得讨论余地啦。佢话守时，佢话如果其中一个咧经常唔守时啊，约佢啊又迟到啊，咁啊会扣分。但我觉得呢个不至于死罪咯。即系如果我睇， 唔至于会分手啊。 同埋好多人真系会习惯性守唔守时嘅。 系啊，冇错，我身边个就系咁样。你知唔知我试过有一次我等佢啦，等咗半个钟头啦，跟住我揸车走。 半个钟你又走就 都唔改， 啊啊、 都唔改啊，系啊！佢令佢最尾嘅时候，因为我等紧佢，跟住我已经咧就系、是、好咯，你好快脆啲咯，佢又一路都唔肯。咁跟住之后我就话好，我落去楼下度等，咁我落去度等啦。跟住我就我上车度等，再下一个佢就喺我挞车度等。跟住我就好，你再唔落嚟嘅话咧，我就净系走。跟住咧佢冇嘢， 俾佢个电话我，我阵间下昼教训咗佢。我真系训斥佢啊！做乜嘢离晒谱？ 跟住佢自己搭车嚟，系啊，好嘢啊！嗱，我哋约咗朋友食饭啊，到最后咩就佢当冇事。 哇！离晒谱啊！真系离谱啊！ 唔会改 嘅，系冇错。 你都应该有一个系咁。 我都有一个，我嗰日几乎去唔到阿 Otten 嗰个 wedding。 关咩事？ 点解啊？关佢咩事啊？ 因为佢喺某个街上边行紧，等紧试身室试衫啊。 嗯 即係同埋啲小朋友嘅又唔係佢試啊，但係嗰時已經兩點三啦，咁你人哋三點等 係啊， 佢走啦， 兩點三 走啦。 佢知唔知你要去一個 咁重要嘅婚禮？ 我就同佢講我，喂，我而家好快咁過嚟，好快咁車你哋翻屋企擺低我，然後我就去啦。 車佢 仲翻屋企， 係係咪已經好遲到啦？係咪已經好遲到？ 唔係啊，你有問題啦，係嘛？ 因為一早應承咗啊嘛， 應 咩 承啫？ 你點會一早應承咁嘅事咧？ 最初我唔知咁硬噶嘛， 算啦， 細節唔講 啊。因為我覺得佢哋行街都行得開心啲啊嘛，係咪先？佢慢慢睇，慢慢行。 唔使睇時候 啊。 咁但係佢話俾我聽，哦唔得。啊！仲有试紧室啊！你三个字后先嚟接我，三个字后一两点半接完佢，我三点点等， 咁咪系咯？ 你仲要车佢翻屋企？唔系，你屋企唔系喺？ 佢唔识翻屋企啊？ 港岛 咁、啊、我尽少赚啫。咩？最后我咪得你自己翻，我即刻过去，缝埋 身过啦。 都俾少少掌声你。 我哋做开守时嘅人类咧，我哋唔会唔守时嘅。 系 好第八名啦，每日都要讲 I love you 吓、啊， 唔会 啦， 我唔会，你会唔会？ I love you. I hate you very much. I don't love you. Get off my side. Ugly man. Get off my side. Ugly man. I don't want to see you. 除了说我爱你之后第六名就要讲甜言蜜语，即是都是一类。我觉得这些东西耐了真的不会讲。 不用了。 还有很肉酸的。 尤其是这些人你小心一点。 还要小心一点。 把口甜过蜜糖那些啊。先至衰 啊。你的酒窝好靓。 不是啊。其实呢啲咁嘅人咧，佢先至一定系有口蜜腹劍啊！ 你望住邊度啊？啲一個酒窩嘅，佢戴住個口罩，點解你睇到佢嘅酒窩嘅？ 因為佢嗰度 lift 咗。 有咩？我以為有 lift 咗咩？哦， 咁另外咧就係話。經常會感謝對方，唔該曬啊，多謝你嘅諸如此類。 哦，咁就要， 我覺得呢啲係嚇真係， 咁係要， 唔該要講 嘅，真係要。我覺得咧，其實係要相敬如賓嘅。有時有啲嘢你係會多謝佢，你係要感謝佢嘅，唔可以老鳳。因為我睇過有一個我都幾感人嘅一個 documentary 啦，講緊咧有兩個喺日本嘅人瑞，到最後尾嘅時候，當然啦，所有啲朋友已經死曬，因為佢哋個個兩個咧都係過百歲 啊， 夫妻嚟嘅，互相兩個照顧對方。 你話是但一個短命啲，咁佢就寂寞啦， 佢就 訪問個男個女人，個女人嘅就係話四個字，就係話點樣可以能夠兩個扶持到去到咁高齡，但係兩個都咁恩愛，佢就係話相敬如賓。我所有嘅嘢事事都係為我嘅丈夫着想。 嗯， 係啊，佢就係我嘅 number one。 Very good， 哇，好勁 啊！ 就係仲係要啲阿里加多，多謝曬你。哇，你今日煮啲嘢好好味，我好多謝你照顧。 哇， 佢個老公係咪咁同佢講嘢嘅？你話係咪好冧啊？ 好冧啊！ 係啊。 咁你有冇咁講啊？ 冇啦，你鹹強。咸强边度？ 唔系喎，咦，好瘦啊！ 咸强阿哥啊， 好瘦啊！今日 客家话点讲啊？咸强， 咸强咯， 咸强， 哇， 咸强， 咸强。 好啦，喂，第四名啦，佢话咧薪水要俾晒女朋友即老婆管咁样， 唔使， 我都觉得唔需要，咁样太冇自己啦吓。第三名，经常送下小礼物。需唔需要啊？ 我要啊！ 啊，小礼物好， 系 小礼物好好，系啊！有时候可能佢中意食个蛋挞，系啦，你买一个摆喺个哇个台面度，咁嗰啲好冧啊！你有冇做啊？咸强， 我冇买包盐。 其实我谂十个你都冇做边一个， 系咯？你咩都冇嘅， 保持一个 已经分得手嘅， 保持一个美满嘅性生活。嗯，呢个都紧要嘅。 我唔觉喎，系啊， 唔系性生活紧要嘅， 系咩？ 紧要紧要， 你直头系咩咧？十项都系呢一个系咪？一至九都是这个重复又重复。 填满成张纸，写极都系嗰个。你唔写下其他，我谂唔到其他。 性生活好好， 贫物。 性生活贫， 李小姐。 性生活丰富， 持久。 性生活变态，性生活过激， 性生活至上。 日日性生活，一日三餐，外敷内服。 是 不是行的我未胃口是不是I spend my nights down on the wall And I'm lit that way By the church downtownWhere Sally prays Come down sometime We'll share a rusty can of corn yeah. oh, And listen to the radio I love you, I love you It says Yeah, in your heart

好，一阵十一点钟睇完呢个新闻之后咧，翻嚟就我哋今日嘅儿童电台啦。 冇错啦，同心同听啊，咁佢哋嘅点谂咧，阵间就知道啦。 其实佢头先呢个答案都几得意噶。 系啊，戴太阳眼镜翻学好笑。 但系如果入学校之前都可以戴得，佢都有估嗬。但入去之后好多嘢都唔戴得啦。 系 咯，手提电话啊嗰啲唔可以攞出嚟。 可能远远见到你戴太阳眼镜，都同你妈妈讲唔好叫阿仔戴太阳眼镜啦。 但系好查眼喎，校长，保护只眼睛喎。吓， 第时你做咗校长先讲啦。 系啊， 你出校， 好啊，多谢。 恒生指数报21,327点，跌88点，总成交金额568.5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186点，升59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1,584点，升57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363.4升1蚊，快手76.7升7毫，恒生中国企业74.8二跌5.4，友邦保险81.1升2毫，美团184.8跌2.2，阿里巴巴95.5系跌7.5，盈富基金21.58跌4仙，港交所345.8升6.6。京东集团225.2系跌8毫，中国平安48.2跌2.97毫。外汇对港元嘅卖价：美元7.845，英镑9.888，瑞士法郎8.169，澳元5.64，加元6.206，新西兰元5.114，欧元8.41，每百日元对港元6.08，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5.139。日经平均指数报17,472点，升192点。港金报17,170蚊，跌20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36.85美元，卖出1,837.36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Toby 先同你讲隧道情况，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跟住管道入口一段车多，西行排到去波斯富街，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七咸道北去红隧方向排到温思劳街。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油麻地的卫理道来回方向，跟住伊利沙伯医院一段比较挤塞，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慢车，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排到康庄道桥底。在新界方面，葵涌道去旺角方向，近住光辉围那段比较车多。咁喺元朗安乐路就有渠务急收，元朗安乐路去水边围村方向，近住横洲路嘅中快线仍然系需要封闭，经过要小心。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青山公路沙仓方向屯门。同埋林锦公路陈心记来回。最后环保署提醒你，引擎空转造成污染，影响健康，记得停车熄匙啦。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强制检测公告。 初步阳性检测个案或者阳性检测个案曾经到访的地点包括钻石山、龙盘苑、龙张角、牛头角彩福村、彩欢楼、屯门青棉径六号好发大厦、将军澳建明村、明星楼、青衣青泰苑、通泰阁、东涌日东二村、勤日楼、屯门月湖山庄九座、屯门景峰花园五座、青衣海月花园二座、葵涌月丽居、葵涌月丽苑丽云阁同埋湾仔香港会议展览中心新翼二楼常聚坊员工饭堂，详情可以查阅卫生防护中心嘅网页。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GHK 有音乐，有快乐。 Radio 2， 与君初相识，恰似故人归。国剧830，任嘉伦、迪丽热巴领衔主演。 《渔教记》改编自《九路飞香》同名小说，迪丽热巴饰演美丽的御灵师纪云和，同任嘉伦饰演的鲛人长意，两人在仙侠世界谈起一段唯美的恋情。 国剧830《渔教记》 逢星期一至五晚八点半，每晚连播两集，港台电视三十一。 CIBS 开麦真系好正噶！ 一个在大气电波拥有属于自己电台节目的机会， 听日下午五点半截止啦，填好表就快啲咁提交晒啦。 总之我同你讲，死事唔等人，齐做广播人。 CIBS 社区参与广播服务 第三十九、四十季现正接受申请， 申请即上 cibs.rthk.hk。 截止日期6月2日下午五点半。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抗疫千祈唔好松懈。如果自觉有较高风险感染2019冠状病毒病或者身体不适，可以去指定公营诊所免费领取样本瓶做检测。政府亦会主动为特定群组免费检验。要减少社区传播，大家顾己及人，行多步，主动做检测，同心抗疫，切勿松懈。上 coronavirus.gov.hk 了解多啲啦。 Hello， 大家好，我是伍咏薇伍姑娘。我觉得最丰收最快活的时刻呢，就是当拍摄完十几二十个钟头之后，回到家冲完个靓凉，洗完个靓头之后呢，就即刻呢干干净净坐在一张饭台前面，动高只脚，食住我最喜欢的卤水鸭舌、卤水豆腐和一根菜心。这个 moment 在这几年里面呢，是我最丰收最快活的时刻，和每晚最期待的时刻，真的很丰收的。 知你丰收啦！ 星期一至星期五上午十点到下午一点钟，丰收快活人。 好啦，星期三我哋呢个钟头咧就有小朋友啦，同埋一阵间你会有女中医咧同我哋讲失眠， 冇错啦。再一个星喺个一钟头之后，喺十二点钟咧就会有 客家婆来了。 我唔惊你哋嘅，我今日叫咸强。 哦，咸强。 客家话点讲？ 咸强。 头先咪问咗啲 嘢。挨招蟹咸强。 挨招蟹咸强。 蟹啊！ 挨我就系、 是。挨招蟹咸强 系啦，咸强超蟹挨。 OK， 好呢个时候我哋听下啲小朋友啦。 小朋友开咪，同你讲心声。 丰收快活人，同心同听儿童电台计划。香港电台第二台联合国儿童基金香港委员会联合制作。丰收小小剧场。六月一号是国际儿童节，旨在提倡儿童的生存权、卫生保健权和教育权。小朋友又怎样看这些基本权利呢？ 早晨啊。 我是哟。 咦，阿文你说什么 啊？华仔我是哟，即是日文早晨的意思啊。 咦，阿文。點解你會識用日文講早晨嘅？ 我家姐有個同學係日本人嚟㗎，佢哋兩個好好朋友，有時嚟我哋屋企做功課，我哋熟咗，咁我咪學到日文咯。 各位同學早晨，傾咩傾得咁開心啊？ 老師早晨， 老師我係哟。 咦，文文，點解你會識日文嘅？ 我家姐咧有個好朋友係日本人，佢叫做純子，成日嚟我哋屋企一齊玩，一齊温習㗎，仲教咗我好多日文添。 咁好啊！咁你有冇教翻佢讲广东话先？可以互相学习对方嘅母语都系乐趣嚟噶噃。 有啊，不过可能因为我唔识教啦，我连个名都成日俾佢读错咯。阿文变咗阿蚊啊！ 好好笑啊！系、啊、老师，如果我哋班或者我哋学校入面有其他地方或背景文化嘅同学，咁咪好咯。我哋可以学多几种语言、啊。 系就好咯，除咗可以学唔同嘅语言，仲可以有好多好多好味嘅嘢。食添啊！純子成日會帶埋佢媽咪親手整嘅章魚小丸子同埋壽司嚟我哋屋企請我同家姐食噶。 係啊，我隔離屋企個姨姨咧係印尼華僑嚟噶，佢都成日整千層糕俾我食噶。下次不如我哋帶啲嘢翻學校交換啦。 都幾好喎、啊。不過如果學校有不同國籍和種族的同學就更加好了，他們帶來不同地方的特色美食，我們又可以請他們吃蛋撻、菠蘿包、雞蛋仔這樣咯。 還有魚蛋、燒賣、湯圓等 我屋企煮嘅湯圓都有請印尼姨姨食噶。 喂喂喂，講食咪講得咁開心，其實講到認識唔同國籍同埋種族嘅朋友，乜你哋淨係識得食嘢同淨係識得請人食嘢 嘅 咋？ 都唔係嘅，我都會同佢哋分享多啲我哋唔同嘅習俗嘅，好似中秋節咁啦，我同家姐都會介紹嫦娥俾神子認識噶，仲有同佢帶埋一齊去睇舞火龍噶。 老師都有教我哋啦，文化共融啊嘛。 咁你哋又會點幫嗰啲來自其他文化背景嘅同學融合埋一齊，互相尊重、互相學習、開闊視野、接受新事物同埋包括中國文化呢？ 小息或者課餘嘅時候呢，我都會同佢哋溝通多啲，分享一下中國嘅文化，例如中國節日，好似端午節咁咯。 又或者話俾外籍同學知端午節點解會爬龍舟嘅，同埋點解會食粽啊？ 嗯，你嘅構思都幾好喎。其實社會上有唔同嘅性別、唔同需要，甚至唔同國籍同埋種族嘅人士，大家需要珍惜多元文化，即係好似你哋咁啦，唔好有文化偏見或者係歧視，要同外籍嘅朋友互相交流之餘咧，仲會尊重各自獨立、唔同於其他人嘅文化特徵。 嗯，當然啦，每個民族都有好多好有趣嘅地方。我班入面已經有一個係印度同學嚟嘅，佢著嗰啲民族服裝咧，跳舞好靚噶。 我都會中意跳舞啊！ 係啊，咁你有冇諗過學校可以搞啲咩活動，可以俾大家加深對多元文化嘅認識呢？ 搞文藝活動或者嘉年華會最好，同學可以著住本身民族嘅服飾巡遊。 好啊，我希望咧有個攤位俾我，等我整啲魚蛋啊、燒賣同外籍同學分享一下。 唱歌表演一定唔少得啦，香港嘅流行金曲係全世界都咁歡迎噶，不如我哋組隊樂隊表演地道廣東歌啦。 都好喎，今日國際兒童節啦，不如你哋嗰隊樂隊就喺呢個咁有意義嘅日子成立，好唔好啊？ 好啊，不過我唔識演奏樂器喎。 咁不如你唱歌，我彈吉他啦。 哇，原來阿文你識彈吉他嘅，果然真人不露相喎。唔得啦，為咗響應國際兒童節唱宴之一嘅兒童學習權，我都要揾一樣樂器學下先。 嗯，阿仔咁都俾你諗到，果然好重視自己嘅權益喎。希望各位同學都記得啦，國際兒童節關心各地兒童嘅生存權、保健權同埋受教育權。 讓小孩發聲 ，Shall we talk？ 如果我係一個校長，我會俾小朋友戴太陽眼鏡翻學校，因為如果他们走路那时候天气又很热又晒，我会给他们戴太阳眼镜，因为他们不想晒到只眼又或者伤害到只眼，所以我会给他们戴太阳眼镜回学校。 风骚快活人同心同听儿童电台计划诚邀你的参与，请回答问题并将录音电邮到 radio2@rthk.hk，你的声音有机会在《风骚快活人》节目时段内播出的。 送给大家很特别的一首歌曲，叫做《前笨声唱出》，香港特别行政区成立25周年的主题曲。 寒夜常藏卧虎中望，这城市才发光到远岸，头望勇敢担当， 记着成功需苦干， 如无互助守望， 如何度过夜寒？过云雨上方爱出远望， 到晴朗时同迎候阳光，无用看得到才想明白，努力后才有望， 同留在海港， 同聚焦于前方，在这机遇面前，希望面前好好的锻炼， 想的回音中海。 DJ 同你同言讲出大道理。 好啦，今日咧国际儿童节，咁啊同阿文龙啦，同埋咧 Fiona 啦，正文咧倾下偈，有冇认识唔同国籍嘅朋友仔啊？你哋 有啊，我识一个韩国嘅朋友啦，咁佢系我嘅同学嚟嘅，咁咧有阵时咧，去佢屋企嘅时候咧，佢妈咪咧都会整一啲韩国嘅年糕啊，一啲泡菜俾我哋食咯，咁我好中意食呢啲咯。 嗯，咁啊几好噃，咁你又有冇招呼翻啲俾嘅中国式啊、香港式嘅地道嘅嘢，请翻佢食咧？ 有啊，有時我都會帶佢嚟，譬如新年咁樣我都會帶佢嚟屋企誒剁下利是啊咁樣咯。 嗯，係啦，咁另外啲同學咧，有冇啲不同國籍嘅朋友仔啊？有冇啲經驗啊？幾位同學？ 有啊，咁就我有一個巴基斯坦嘅朋友啦，咁佢係同我小學，即係佢係同我小學嘅同學嚟，但係佢就成日，因為佢喺學校度啦，成日都俾人睇低啊。佢就離咗校咯，即係去咗另外一間學校。 是。首先我哋咧必须要尊重咧嚟自唔同地方嘅朋友们啦。我都分享一个咧特别嘅故事啦。咁嗰阵时咧，即系有一次咧，我的车系有事，咁啊有个人就介绍一个整车嘅朋友俾我识，佢叫做我唔记得阿文啊定阿明啦咁啦吓。咁我同佢倾咗好多次电话啦，解释架车嘅咩问题啦。好啦，咁终于约咗一日去到咧，我搵嚟搵去搵唔到佢啊。跟住咧有位印度嘅行人行埋嚟咧，佢话我系阿明啊咁样。原来咧佢系一个香港出身嘅，佢完全啲广东话系好似我哋平时咁流利，同埋佢当咗自己系香港人，咁所以咧，其实我觉得真系嘅，即系呢个背后嘅意思就系话，其实来自咩地方都好啦，我哋成个地球都一个屋企咁样，咁所以每一个人都系好朋友嚟嘅。另外咧，另外两位同学仔咧，有冇试过识一啲唔同国籍嘅朋友仔啊？ 我而家咧就有个同学系一个泰国人嚟嘅，佢嚟自泰国嘅，但系佢就係喺泰國過嚟香港，但香港讀書嘅。但有陣時佢嘅暑假就會翻泰國，咁咧我就會即係我哋大家有 WhatsApp 互相交流嘅時候咧，佢就會介紹一啲泰國嘅食物俾我。但係咧佢有陣時我話喺香港可以買到呢個食物，佢推薦我就去買。但係我就覺得嗰啲嘢食物咧，即係佢哋好有泰國嘅文化咯，我覺得。但係佢而家就唔會識，即係唔識泰國文化。但係我覺得佢真係有一種好特殊嘅 族佢哋嘅關係咯。 其實認識唔同國家嘅民族啊、食物啊，體驗一下咧，係一個好得意嘅經驗嚟嘅。唔知道你哋有冇試過咧？又或者其他鄭文啊、嚇、阿文龍啊，兩位都係講下你如果俾你揀咧，你覺得你深印象嘅係邊個地方嘅食物或者有啲咩嘅文化嗱？譬如頭先咧，各位同學提到呢一個泰國啦，泰國有個節日咧，我未親身去經歷喎，雖然我去過泰國好多次，嗰、那個叫咩叫潑水節啊嚇，咁、可能大家都聽過啦。咁我成日都諗下啊，第時如果呢個疫情放緩咗咧，有機會去唔同嘅地方啊，我都要經歷一下唔同地方嘅一啲特別嘅節日先。你哋咧有冇咩地方或者咩節日咧，你又好想去親身經歷一下？幾個同學？ 是啊，我都好認同 Michael 講啊，你啱啱講嗰個潑水節啦，我咧之前都係喺網上面睇過咯，跟住我都覺得好得意咯，同埋我覺得可以真係可以同當地嘅人咧去深入咁去交流一下啦，咁我覺得我都好想參加過啦，如果有機會。 不如咁啦，我敢問啦，去過不同嘅地方啦，你哋最深印象嘅圖畫啦，或者係嗰個當地嘅嘢有啲乜嘢？每人講一樣啊，譬如話阿鄭文啦，嗱，去過好多地方，有冇邊個地方你最深印象？見過啲乜嘢，或者當地有咩文化令到你好深印象嘅咧？ 即係我係翻去呢個中國內地啦，即係我係去呢、這個四川重慶嗰邊，咁就我就好印象好深刻，就係呢、這個佢哋嗰邊好出名嗰、那個嗰、那個重慶麻辣火鍋啦，咁 哦，重慶麻辣 火鍋好好食嘅，係啊， 咁呢啲食得好辣啊！ 印象真 係 好深刻。 OK， 咁另外嗰個同學咧，除咗最後即係白色衫嗰位。 我最有印象嘅就係一次印尼，即係佢哋嘅新年啦。因為我阿媽咪係印尼人嚟嘅，咁佢就會帶我去見識下印尼嘅習俗。有一次就係新年，佢哋新年同我哋中國一樣嘅，我哋中國好似係二月農曆嗰啲，咁佢哋印尼就係我哋暑假之前嗰幾個月都有個新年。嗰時我就好開心嘅，其實次次咧我去鬥利是，我一年有兩次利是可以鬥，我勁開心。佢哋咧就會食埋嗰啲咩佢哋嘅印尼特色嘅嘢食，但我就完全唔知咩嚟嘅，就你有咩玩咩，有咩食咩之類，就喺嗰度參與。 咁你識唔識講印尼話噶？ 印尼話就係打招呼之類咯。 O K， 都幾得意喎。嗱，好啦，咁其實咧，嗱，我哋講到咧呢一個國際兒童日啦，提倡嘅呢個生存權、保健權、教育權，你哋有邊一樣嘢覺得比較重要咧？即係如果要你揀一樣嘢嚟講， 我覺得係生存權。我自己覺得啦，喺呢三樣嘢入面咧，其實我覺得保健權同教育權都應該係建基於嗰個人一定要生存咗，佢先可以再有後續嘅教育定或者保健方面嘅身體健康。所以我覺得首先要保證咗嗰個人生存到落嚟，然後你先可以再對佢實行一啲教育或者係嗰啲咩身體方面嘅問題。 冇錯嘅，生存係最基本嘅需要嚇。就算無論喺咩地方，每一個人嚟到呢個世界上都係有嗰個嘅生存嘅權利啊嚇。咁另外兩個台咧，你覺得生存權、保健權、教育權之中咧，你會較為重視邊一個啊？ 我好認同鄭文啱啱講，佢話生存權咧就非常之重要啦。咁我自己咧就覺得咧，我就自己比較重視呢個教育權嘅，因為咧好多時候我哋喺香港啦，我哋出生於香港，好多時候我哋覺得教育制度起身翻學呢啲嘢咧都係理所當然嘅啦。但原來喺一啲第三世界國家或者係一啲窮困少少國家咧，有啲小朋友係呢啲嘢係可能係奢侈咯。咁我自己就覺得每個小朋友都應該有一個接受教育嘅平等機會啦。咁所以我覺得教育權係最重要嘅。 好，咁或者你隔離個男同學咧？點睇呢個話題啊？即係喺生存權、保健權、教育權之中，你又會睇重邊一個咧？或者覺得邊一個係更加重要咧？ 我覺得係生存權要緊要啲。我就好似頭先鄭文姜講嘅嘢一樣，即係認為生存，如果你冇生存喺度，你就唔會有呢個教育權同保健權，因為佢哋係有互相關聯嘅嘢。我覺得係。 同意啊嚇。咁今日咧國際兒童節嚇，兒童日啦，咁亦都希望咧世界上各地，無論係邊一個小朋友、邊一地方嘅小朋友咧，同樣地都可以擁有呢個生存權啦、保健權同埋教育權。希望大家咧都多啲關心身邊嘅同學仔或者其他嘅朋友，好唔好啊？好，今日多謝曬四位同學嚇，咁我哋咧就唔該曬，講聲拜拜啦噃，唔該曬。 是在望着，才没有答案；或是在陪着同伴喝多了吧。手机可能收得亲，又或是遗失了，我相信着不怕。或是再烦闷，才望我皱眉。身体不太好，才在远方隔离。改天可能给惊喜，并未动摇一顾我的正面。心里明明可欺骗自己，真相实太锋利。狠狠割破一生的美好，逐渐成为感激。明明只该不无理，偏要埋头献祭。只需要信号去求到老死。 慧思嘅自动修正，下个礼拜开始咧，我哋有新老师啊，就系、是、Sarah 老师啊，咁啊同各位小朋友一齐继续倾下不同嘅话题嘅。 冇错。 咁啊，头先咧，当我哋听紧呢一个儿童电台嘅时候咧，阿咸强都好努力咁练习紧佢嘅新歌啊，吓，希望喺呢个风骚唱啊，老师啊， 我嘅音乐老师， 我就劝，我劝佢应该要转歌改歌咯，系啊，因为佢冇可能 rap 到个问题系、 好，我哋继续努力、啊，我翻嚟就会有呢个中医嘅时间，讲下失眠，留意留意。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上午十一点半，由陈景瑶报道一节新闻。本港昨日的新冠病毒确诊个案超过300宗，港大医学院内科学系传染病科主任和临床教授孔凡毅说，不用太担心，相关变化是预期之内，而病毒在社区亦都有传播链。他说部分确诊个案可能是假阳性，建议政府可以考虑要求快测阳性的人士前往社区检测中心接受核酸检测，才确定是不是确诊。另外，中环两间酒吧先后出现感染群组。港大感染及传染病中心总监何柏良说，相信出现感染当日在场的顾客绝大部分已经过了潜伏期，如果仍然有个案，可能是他们的紧密接触者，而且病情较轻微，认为相关群组对整体疫情没有很大的影响。港大和国药集团展开针对 Omicron 变异病毒株的第二代新冠灭活疫苗临床试验。港大医学院内科学系传染病科主任及临床教授孔凡毅说，希望招募1800名成年人参与，暂时已经招募500多人。他又说希望8月尾完成全部接种，9月有数据，11月提交审批，冬季前可以给予市民接种。孔凡毅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话，参与试验人士会在28日内接种两针，观察他们在接种完第二针之后，体内的中和抗体等对 Omicron 和其他变种病毒的反应，亦都会分析疫苗的安全性。全国侨联副主席卢文端在明报撰文指出，国家主席习近平提出新选举制度需要倍加珍惜，长期坚持。不单止是说现在的新选制需要在较长时间保持稳定，而且亦都要求将来实行双普选的时候，亦都要贯彻新选制所确立的原则要求。 卢文端在文章中亦都指出，如果新选制长期坚持，双普选仍然会落实。因为全国人大决定完善香港选举制度的时候，对基本法第45条和68条没有改一个字、一个标点符号。这两项条文所确立的香港行政长官和立法会选举，最终达至普选的目标并没有改变。他形容仍然寄望通过双普选改变香港政治格局，甚至夺取香港管治权的想法，只是异想天开的幻想。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通报，曾任深圳市长的广东省人大常委会党组成员副主任陈如贵涉嫌严重违纪违法，目前正是接受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根据公开资料，陈如贵是广东人，现年59岁，在广州工作多年，做过广州市副市长、市委副书记等的职务，之后到中山和深圳工作，曾任中山市委书记和深圳市长等的职务。他去年4月辞去深圳市长的职务，之后担任广东省人大常委会党组成员，今年1月当选广东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天气方面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亦都有几阵骤雨。下周局部地区有雷暴，吹和缓的南至西南风。展望未来几日持续炎热，部分时间有阳光，亦都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是30度，相对湿度76%。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1254点，跌159点，总成交金额727亿6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185点，跌59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1575点，升48点。部分活跃港股的造价：腾讯控股360.4跌2元，恒生中国企业74.4毫6跌9毫，快手75.7跌3毫，美团181.7跌5.3，友邦保险80.9冇起跌，盈富基金21.52跌1毫，阿里巴巴94.6跌1.6，京东集团223.6跌2.4，港交所343.6升4.4，比亚迪股份283.4升3.4。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46，日元129.06，瑞士法郎0.961，加元1.265，人民币6.65，人民币是6.69，英镑对美元1.26，欧元对美元1.072，澳元对美元0.718，新西兰元对美元0.651。日经平均指数报27448点，升168点。港金报17200蚊，跌170蚊。伦敦金每盎司买入1836.91美元，卖出1837.47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Toby 先同你讲隧道情况，红磡海底隧道嘅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喺新鸿基中心；西行排到去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喺马会大楼对出；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漆咸道北去红隧方向，排到去宝麒利街。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司徒拔道落山去皇后大道东，龙尾兆辉台。咁喺九龙方面，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慢车，龙尾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排到康庄道桥底。喺新界方面，锦上路来回方向，近住金钱围一段比较车多。咁喺元朗安乐路有渠务急收，元朗安乐路去水边围村方向，近住横洲路中快线仍然需要封闭，经过要小心，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青山公路沙仓方向屯门和林锦公路陈心记来回。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Let music take your mind, let the music take your soul,

get home, still get home. M A K B, M A K B. 也试过接拍错到要隔年停止。I'm missing you just way too much, way too much. Oh yeah. 补给品给你送递会略迟，但有耐性挂念你，亦算种心意。You know me, babe. You're all I need. You know I'm here to stay.想跟你再沟通，第四就够中间咁就结束。传说烧火星戏院又开大门，而直夜的 Halloween will soon wake me up from this freaking nightmare. Just wanna go back to the way love used to be. 一起在夜航，起飞在大堂。Man, it's just you and me, you and me, yeah. I used to hide while we slip on my ties. Chill on the beach when we're feeling the breeze. 紧张感可冷藏，饮杯沙冰冷冷藏。It's you and me, you and me, yeah. Hey, 天边放光，天黑天光，混混噩噩就在脑海流浪。You're gonna go.用真身见面，头等位就在旁，于境外大堂，唱你那说 You and me, you and me, yeah. I know it's wrong, but it just feels so right, yeah. 每逢禮拜三咧，我哋特別興奮，亦都特別開心嘅，因為咧有一位嘅靚女咧，終於今日嚟到呢一度咧，又同我哋咧就住平時我哋會面對嘅一啲嘅問題嘅話，咁啊在中醫方面嘅話，有啲咩嘅理論，有啲咩嘅角度，等我哋可以咧又學多啲咧。好，先介紹我哋呢位靚女先。 冇錯啦，佢就係嚟自廣州中醫藥大學醫學博士陳圈婷博士，同時係註冊中醫師嚟嘅。 歡迎 Nicole。 你好啊 ，Nicole。 多謝邀請，多謝邀請。 好啦，咁今日咧，我哋呢一個嘅問題其實基本上咧間唔中我。都會有面對到的、 啊、 就是失眠啊！睡覺呢一樣嘢咧，每一個人都一定要熄一熄機啊！但係咧，如果真係熄機熄得唔好咧，係會對自己嗰個健康會造成有好多嘅一啲嘅問題嘅。好啦，我想問一問咧 ，Nicole 喺中醫嘅理論嚟講嘅話咧，睡眠啊或者瞓覺呢一樣嘢，我哋可以點樣去理解啊？ 係，其實咧，阿麗睿頭先用呢個熄機呢個 concept 咧，都表達得幾好嘅。其實我哋中醫咧，喺睡眠裡面咧，都可以話比較可以，可能要用陰陽去解釋啦。因為中醫嚟講咧，我哋叫做陽入陰啦，瞓覺。咁咩係陽咧？日頭咧，我哋陽氣滿滿咁樣去面對個世界啦。到到夜晚咧，這個陽氣其實都需要休息嘅。咁我哋咧就會將個陽氣咧包住啦，跟住用一啲好沉靜嘅陰咁樣嘅嘢，去令到佢真係可以充分咁。里面平静咁样休息，个概念大概咧就好似一部电脑，我哋好正统咁样去将佢关机，揿清楚啲掣啊咁样。咁然之后咧，当佢关机嘅过程咧，其实佢有一个理顺咗你日头嗰啲处理咁多嘢嗰、那个嗰、那个棘住棘住嘅状态啦。咁、然之后第二朝你再开翻部机嘅时候咧，其实嗰部电脑咧又好似正常运作啦。咁，但系相对如果有阵时候有啲人用咗一啲助眠嘅药物啦，我唔可以囊括话所有助眠。助眠藥物都是這樣，但部分有一些助眠的藥物呢，它會令到你即時噼啪這樣就睡覺啦。那個 concept 呢就是好像即刻就按熄了部電腦啦，它本身就壞壞地，跟住你即刻按熄它， 所謂叫 force quit， 是啦是啦。那其實很多時候第二朝開機的時候，部電腦都是要撈一撈的嘛， 是啊。 所以為什麼臨床上有時候有些病人跟我說，欸，我昨晚噼啪了的了，但是我第二朝起身很累啊，醫師。那我說是啊，因為你沒有一個陽入陰的過程，你的陽氣不是真的有休息到的，所以它就繼續在那裡用咯。 我們經常聽到一個說話，就是睡了好像沒睡一樣， 就是这样的情况了。好了，其实我们再可以再问多一点的话就是说，其实瞓唔着的话是不是有很多种的呢？即是其实很多时候我们都会听到就是不是，我瞓得着但是很早醒咯，或者我瞓得着但我瞓得不稳咯，又或者就是我瞓到之后的话可能醒了之后呢我瞓不翻咯，诸如此类有很多这些这样的形容的。是不是中医又怎么看 呢？其实中医呢个病名叫不寐啦，其实不寐呢不是说一定要全晚瞓唔着我哋先至叫失眠啊、不寐啊咁样嘅，难入睡啦、容易醒啦，或者系眠浅啦，即是唔一路瞓一路觉得自己好醒嘅咁，又或者真系彻夜难眠啦，咁我哋都叫不寐。咁但系中间咧，其实有一啲伴随嘅症状咧，可以帮你咧分到你究竟系属于边一种嘅瞓唔着啦。咁点解要分咧？即系点解要教你哋点样分咧？因为跟住落嚟我都会介绍一啲方法咧去。首先你要懂分，咁跟住你先至会懂得用嗰啲方法嘅。嗱，譬如咁讲啦，有阵时咧你瞓唔着啦，但系你其实会伴随咧，哇！我觉得我个人好容易情绪爆嘅，我好容易嬲嘅，同埋我会口苦嘅、哦。咁呢种有一种啦，咁我哋叫肝郁化火嘅瞓唔着啦。 系。 咁另外咧，有啲瞓唔着咧，就系、是、一瞓低落嚟，觉得个胸部咧好胀满嘅。同埋夜晚其实咧会有啲磨牙啦，或者有啲反酸啦，即系 咁 好似胃酸倒流。 系，你哋会讲。是胃酸倒流，但是又未去到，或者有些食物反翻出嚟咁样啦， 出嚟咁样，酸酸地嘅感觉。 咁呢个又一种咯。咁另外有些是多梦啦，或者是夜晚特别容易口干嘅，咁呢个又是另一种啦。 哇！ 咁另外有些咧就是大便烂啦，跟住又有流口水嘅表现啦，咁呢啲又是另一种嘅，叫做脾虚啦，呢啲咁样咯。 嗯哼，头先你有讲到嘅就系好多种咧，又口苦啦、磨牙啦、又多梦啦，呢啲其实系咪系反映到我哋五脏六腑嘅有啲？嘅問題出現咗咧， 係噶， 可唔可以咁理解啊？ 係噶，係噶。如果你上次有留心啦，阿桂醫師嗰個節目嘅話咧， 咁挑戰。 咁啊，唔係嗱，譬如口苦咁樣啦，大家都記得啦，口苦係同咩有關啊？ 肝。 係啦，係啦，誒，小強，誒， 好嘢喎， 醒喎今次。 係啊，養兵千日，用在一朝。 OK，OK，OK， 有留心上堂。咁頭先講過啦，佢係肝鬱化火啦。咁另外咧，譬如陰虛火旺。这些呢其实讲的是肾的问题比较多了。大便烂、流口水这些就是脾胃的问题比较多了，脾虚了这样咯。 好啦，咁其實頭先咧有講到嘅就係話，其中有一個咧就係多夢啦。係係，聽講咧即係發夢咧，原來都能夠知道究竟咧自己嘅身體發生啲咩事。 好犀利， 唔係周公先解夢嘅咩？ 臨床上咧有陣時，我問啲病人咧，即係你夜晚瞓覺瞓得好唔好？呢啲係即係必問噶啦。咁、然之後咧，我就會話啊，佢話啊都 OK 啊，或者係麻麻地啊咁。咁我跟住落嚟，我就問佢：咁你發夢多唔多？佢就有啲呆一呆，或者有啲人就會覺得點解問啲咁嘅嘢嘅？好似啲鬼神神咁嗰啲 feel 啦咁。咁其實咧，發夢咧對我哋嚟講咧都有一個臨床意義嘅。譬如一個心火旺嘅病人啦，佢偶然咧可以發夢夢到啲火象嘅嘢，譬如係屋企火燭啊，或者係佢俾啲熱水辣親啊，或者係去啲山火嗰度行山啊咁嗰啲。又譬如一個腎虛嘅病人啦，佢咧會發夢，譬如浸親啊，或者係。夢過好大嘅海啊，或者係覺得自己食緊啲好鹹嘅嘢啊，咁呢啲都會。咁另外有一個臨床上都幾得意嘅就係，我有一個睡眠窒息嘅病人啦，佢成日都會發夢自己俾人劏死牛啊，箍頸啊， 哇好慘啊呢、這個人， 浸親啊，總之佢永遠就係一啲唞唔到氣嘅情況之下就，咁就醒翻啦，係啦係啦係啦咁。咁佢就同我講，佢話你知唔知啊？我減肥就冇事噶啦，即係我瘦啲就個睡眠窒息會冇咁嚴重啊嘛，咁佢就會好啲咯。其實所以臨床上發夢，我哋係都會，我自己就都會都問過。 我想問下啦，我成日發夢夢見去小便，又代表我邊度問題咧？ 我覺得你應該係都真係可能有夜尿嘅問題嘅。 咁、樣反映出嚟。 其實咧，小便咧都係歸於呢個腎系統嘅。咁所以咧如果你發夢小便嘅話，首先你有冇真係有個？需要去小便啦，嗱，即係好似小朋友發夢小便咁，其實佢係跟住可能會瀨尿噶嘛，係咪咁？所以急尿嘅時候，好多人都會發夢小便嘅，呢個係一個類似條件反射咁啦，唔一定係你邊個系統有問題。不過如果你話你年紀唔大，但係你有夜尿嘅問題咧，咁其實呢個都係中醫我哋會。 覺得是一個症狀咯，我哋佢會處理嘅咯，咁樣咯。 同年紀都有關係 啦，所以要睇下你整係發夢啊，定還是你真係需要小便先咁咯。 好啦，相對應頭先我哋話咧，即係幾得意啊，嗬。咁就你發夢嘅話咧，從你嘅夢境咧都可以知道嘅，就係自己身體嘅狀況。係好啦，咁我想問一下嘅就係相對應嘅就係口苦啊，又或者嘅就係你口乾啊、流口水啊咁樣，又有冇一啲嘅嘢可以幫到我哋咧？ 有㗎有㗎嗱，譬如流口水啦，其實流口水咧，有啲人瞓覺流口水，咁佢就會同我講。我因為我擘大個口瞓覺咯，咁我就會同個病人講，其實咧唔係擘大個口瞓覺就一定流口水嘅。有人擘大個口瞓覺係唔流口水嘅喎。 咁犀利？ 問題咧 會口乾， 係啦，就會係就會係係係啦，口乾啦，呢個乾就冇辦法啦，呢個係一個必然噶嘛。咁好啦，講翻流口水，佢咧流口水咧其實係一個唔夠氣嘅表現嚟嘅。其實我哋中醫嚟講咧，我哋都好重視氣血啦，係咪？咁我哋中醫嘅氣咧，其中有一個功能咧，我哋叫固泄啊。就是即系 trap 住啲嘢，唔好等佢流出嚟。 泄嘅意思就系泄出嚟、流出嚟嘅意思。 固泄系 固定咗一啲， 唔系提拉住一啲嘢，等佢唔好流出嚟咁解。譬如我哋会有啲咩可以流出嚟咧，或者流落嚟咧？譬如眼皮哚啦，眼袋哚啦，个胸哚啦，或者个下巴嗰个双下巴哚 啦。 另外我哋女性可能生仔之后嘅痔疮或者系子宫嘅下垂啦，咁又或者有啲老人家咧，佢食嘢嘅时候不其然咧一路食，但系啲眼泪鼻涕系咁流出嚟啦。呢个其实我哋全部都归类为唔够气，咁同样流口水都系一种不自觉嘅流啲嘢出嚟啦。咁所以咧，如果个病人会同我讲系流口水咧，好多鼻敏感嘅病人咧，其实都会有流口水呢个表现噶，佢一定有经历过呢样嘢噶。咁如果我譬如临床上啲病人同我讲系流口水嘅话咧，我一般都会用一啲补气嘅药帮佢啦，即系佢个情况可以嘅话。咁如果係即係市民大眾嘅話咧，咁我建議咧可以煲一啲健脾胃嘅湯水啦，又或者咧係少量咁樣去用一啲太子參咧去焗一啲水，長期咁樣飲用。即係咩叫少量長期咧？即係好細粒好細粒，因為咧嗱，我而家講緊嘅係市民大眾啊嘛，係咪？咁要大家都啱嘅，咁所以咧好少量好少量嘅，咁然之後咧就 長期 放落嗰、那個係啦保温杯度，咁然之後咧慢慢咁樣飲，就好似個 concept 就係一盆花，你見到佢謝謝地，你就行個路哥噴下去，行個路哥噴下去，就唔係急即刻去攞啲嘢去施肥啊嘛，係咪？咁你悉心去照顧佢嘅時候，佢終有一日個泥土會變翻肥沃噶嘛？個概念就係咁樣去理解。 明白。好啦，咁其實當然啦，我哋而家嘅時間嘅關係咧，所以都真係要 Nicole 要教一教我哋嘅。就是、如果有冇一啲嘅就係、是、太子都飲唔壞，又或者係所有嘅市民大眾都一定可就啊，有冇啲穴位啊？如果我真係瞓覺唔係咁好嘅時候嘅話，係個個都可以係按壓一下，就可以令到自己瞓覺會好啲嘅咧。 可以㗎，可以㗎。其實臨床上我哋針灸咧，成日都會用一個神門穴。大概咧就係個嗱，你將個手掌啦對住自己個面，然之後咧喺手指尾度拉條直線落到去手腕嗰個位啦。咁然之後喺嗰度停低，咁嗰個位咧撳落去冤冤地咧就係神門穴啦。咁呢個神門穴如果大家講唔清楚嘅話，就上去網上面 check 下啦。咁然之後咧呢個神門穴咧其實係有安神嘅作用嘅。咁有陣時我哋針灸上啦，有啲病人有不寐嘅話咧，我哋都會配上呢個穴位嘅。咁另外可以介紹一個叫涌泉穴啦。咁其實涌泉穴就喺腳板底嘅，咁有陣時有啲女性啦，或者啲年紀比較大嘅啦，佢哋可能覺得個身唔係凍，不過腳好凍就瞓唔到啊。咁其實熱敷下呢一個腳板底啦，咁因為你敷嘅時候個範圍比較大，所以你一定會係覆蓋到個涌泉穴噶啦。咁然之後咧，你都可以將嗰個熱氣咧引翻落嚟嘅，咁然之後令到你個下肢比較温暖啲啦，亦都有幫助入睡嘅。 非常之好。咁今日咧，我哋探討咗有好多有關於嘅就係即係瞓覺啊、失眠嘅嘢。也都希望大家可以幫到每一位嘅即係失眠嘅朋友啊，瞓得好嘅話好緊要喎，嚇！ 係啊， 又約定大家就下個禮拜再同 Nicole 講第二個嘅話題。唔該曬你，thank you， 多謝曬，拜 拜，唔該。数据重返爱现场，没证据。谁给这肩膊堆积起发堆？如相处频繁，但 琐碎，至少真然没疑虑。纵使不想有固定情侣，固定同伴也不拘。无论你无论我，还没确认为一对。难道你难道我，从没有别人可追？也许当街拥抱，也没有心虚。和你赞演那无比这寂寞，年纪一起也坐得起。和你要放浪无比有渴望，无非能够放肆后回味。才懒理似是而非，爱也未儿戏，这假戏确实太真。喜欢的人是否欢喜，当做推理。发争取，无论你无论我，还没确认为一对。难道你难道我，从没有别人可追？有瞬间的即兴，爱恨也许没有罪。和你赞演那无比这寂寞，年纪一起也坐得起。 今天叫做推理的爱， 快乐无比，无非怕限期，疗伤也痛得起。 三十度气温，相对湿度76%啊。星期三听紧风骚快活人， 苦恋也了不起。 今天会渐转多云，有几阵嘅骤雨，下昼局部地区有雷暴添嘅，吹和缓嘅南至西南风。未留数天仍然炎热，有阳光，有骤雨。翻嚟我哋就有客家婆来了。 喜欢的人未敢欢喜，太没天理。 好吗？天气方面。与偏南气流相关的骤雨和雷暴正从珠江口以西逐渐靠近。此外，本港天气炎热，正午时分新界部分地区气温上升至32度左右。预测本港地区渐转多云，有几阵骤雨，下昼局部地区有雷暴，天气炎热，吹和缓的南至西南风。展望未来几日持续炎热，部分时间有阳光，亦都有几阵骤雨。现在气温是30度，相对湿度76%，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下午2点。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1268点，跌146点，总成交金额759亿2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185点，跌591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1575点，升48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361蚊，跌1.4；恒生中国企业74.44，跌9.2；快手75.9，跌1毫；美团181.1，系跌5.9；盈富基金21.52，跌1毫；友邦保险80.9冇起跌；阿里巴巴94.7，跌1.55；京东集团224蚊，跌2蚊；港交所343.2，升4蚊；比亚迪股份283.6，升3.6。外汇对港元的卖价，美元7.846，英镑9.884，瑞士法郎8.168，澳元5.636，加元6.203，新西兰元5.104，欧元8.4098。每百日元对港元6.075，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5.1。

家好，我是姜浩文。讲到我几时会是最风骚的状态呢，咁我觉得莫过于是完成了一场自己非常之满意，导演又好满意的一场好戏。当导演嗌 cut 嗰阵，嗰个 moment 我是最风骚的。真的，做人最紧要就是开开心心，做个风骚快活人啊嘛。逢星期一至五上午十点到下午一点，梁继章、李丽蕊、马小强的风骚快活人，你一定要收听。我是姜浩文。 哇，正啊！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十点到下午一点， 风骚快活人。 小心啦，咸强雷公嚟啦，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咧延长到今日两点钟啊，知唔知啊？ 系咪雷公呢一排都劈唔到佢咧？所以咧就一日都嚟啊！你有冇发觉啊？ 我哋拱佢出去啦，系 好啊， 咁啊实中 啦。 你客家婆， 客家婆来咧！客家婆 走先，走先，走先。 太子驾下， 好，太子驾下。 咩啦？咸强今日点嘅咸农秧鸡？你今日有啲冚精神啊 ？OK， 有精神， 有精神， 有精神。 系啦，整体 can call， 系啦，今日银龙鸡。你今日翻工嘅时候唔咩银龙秧嘅呀？我 今 日翻工嘅时候你唔系咁嘅样，我突然之间你个发觉好似老咗十岁咁样。 我知 点 解？ 点解啊？ 因为头先咧，阿老师咧，另外一个李老师咧，吓嗱，客家婆就 话咩？李老师， 李老师啊，音乐老师系嘛？ 啊，音乐老师啊，不停就话你唱唔到噶，你转个咁咧，搞到佢咧就腾 L 咁样样咯，所以佢嘅士气咧有少少低落咗嘅。 唔系跌得，其实条声叫后颈池啊。系啊，佢好坚持，佢话好坚持话要唱。 系你嗰位李老师就话你唔得嘅，我得。 但系音乐老师咧就即系好头痛，系啦，就会好惊嘅，就系咁样嘅话咧，佢梗系冇问题噶，系咪？但系训练佢嘅嗰个海豚训练员可能就唔知点。 俾鱼食都唔得，俾鱼食 都 鱼食咗好多， 你拣啲好啲嘅鱼啦，唔该。 应该不如吓拣啲好啲嘅鱼， 系啊， 我不如杀啲条海豚。 好大罪噶，你杀海豚， 好大件事啊吓，系啊， 留意啦， 系啦，留意住啦。好啊，咁啊，今日咧我哋嘅客家婆来了咧，就同大家要讲下嘅就系咧，以前我哋读中学咧，其实有好多唔同嘅学科噶嗬。 系啊， 我想问，咁你们咧时候像像咧，啊，先前而读中学嘅，而系读理科啊，定系门课啊？ 门课， 门 课啊， 门课。 咁学生唔识讲唔？ 啱啊嘛， 系啊，啱嘅，啱到易嘅， 门课， 而后叻咩？ 但系我有 读 下微积分啊， 微积分点计噶？计嚟听下， 微积分， 唔系叫你话点讲，微积分系点计噶？计乜嘢啊？ 你都唔识啦， 哇咁， 你可能你讲 咁嚣张嘅今日，咁嚣张嘅今日， 系咩？现在我惊假状啊，系咪？ 当你唔识 惊假状，咪惊假状咯。外晒镜你望， 佢阿老师啊，佢咧系喺你呢堂零舍嚣张， 系啊，好招积。 我哋用呢个度量下嗰啲尺寸个寸字， 系啊， 呢一堂咧佢零舍系嘅， 我真系俾佢激死，真系呢啲咁嘅人系咪大肚登冇良心？ 啱啱先教完佢唱歌， 哎呀， 大肚登冇良 心，我 可唔可以讲佢粗啊？梗系可以啦。 不知所謂呢啲人， 大肚得冇良心，呢句説話幾有真理喎？ 係咪真係大肚得冇良心啊？係咪？你冇大肚得啊，你就好有良心啊！ 唉，真係， 佢姓梁啊嘛。 我吻上芒爷啊，康导演系做八句货， 芒爷芒咯， 水面女啊，又叫演啲水面五毛壳啊，睇时间 吓。 咁我头先就话咧，见到你我就把鬼化啦，我呢啲咁嘅衰人嘅话，大家唔好学， 知道？ 系啦，就大肚得冇良心， 系点讲啊？客家话。 太土， 我唔会教你噶。 土伯系咪？ 系你叻仔。太 土伯， 太土伯谋良善， 谋良善。 系啦，超轻压宅啦吓，水绵呀水绵。 大屁股，大屁股点讲？ 太屁股， 太屁股。 咁大屁股又想点啊？ 唔知啊，我学定啫嘛。 大 咩啊？ 冇嘢啦。 你唔好再激我，真系、啊、我就呕血。 咁我哋讲嗰啲湿渍系嘛？ 系啦，啲湿渍啦。咁啊，头先你有讲到咧，你就系文科啦。咁、嗯、啊，想问一下啦，就系、是、呢一个咧，系啦，嚣张强，你又读咩噶？以前系要喺文科嘅， 你又学未积分？ 你又话未积分？未积分系文科嘅咩？ 我自修未积分得唔得啊？ 唔系问你 有边一本手册写住文科同学唔准读未积分？ 佢我唔系话你唔准读未积分，你话你自己有学 嘛？由 头 腰到尾 嗰 啲叫做 系啊！我真系夹起个啰柚啊！今日系嘛？我真系搵嘢撑 人，等人啫，等人。 冇啊！ 系啊，呢啲我把枪咧，我把枪收埋咗喺边啊！ 我惊你冲动得滞。 我谂今日要用机关枪，系连环扫射。来回咁扫射佢，好唔好？ Okay, 好 啦，咁今日我哋讲到嘅咧就系话咧，我哋嘅学科啦，咁啊，仲记唔记得以前有读过啲咩嘢啊？ 地理， 地理我冇谂过喎、 啊。仲、哎、有生物经济 ，biology 最开心啦，系嘛？仲有咧，仲有物嘅课幅啊？ 数学， 仲有咧？ 几何， 未积分啊嘛，系咩？ 未积分，我啲自修啫，梅折款。 系啦，你一早应该自修啦。 三件， 系、哎、啊，我谂个十件啊都嫌少啊。好啦， 喂，你记唔记得以前有一科咪叫赤读啊？ 系啊， 有啊， 小学嘅 系啊，作文噶嘛， 作文 写嘅就系咩 信啊， 父亲大人咩嗰啲噶嘛， 敬品者， 系啦，叻敬启者系嘛， 敬 品者咩？ 有品告啊， 系咪？你品咩？ 品神， 品神。 OK， 好啊， 品身 burn 啊。 好啦，我哋嚟咯吓，咁啊，好多唔同嘅一啲嘅学科嘅话咧，我哋会逐个同大家咧就讲下，就系喺客家嚟讲，我究竟系点讲嘅？好，我哋又试下好冇？中文系点讲啊？ 中门。门啊， 门， 中门 系啦，门课嘛， 门课 同埋中门同埋呢课嘛。 咁系啊嘛，老师话咗门课，门课嘅中门做乜嘢？ 第二个英文， 英门啊吧，英门。 隐瞒， 隐瞒 系啦，隐瞒啊！ 哎呀， 第三个数学， 数学， 系啦， 数学， 讲一次 数学，哎呀， 掟准啲， 我会啊，我而家想，我想掟佢个， 揾啲坚实啲掟。 我咪就系话你做咩收埋我把枪咯？第四个就系化学， 你把刀嚟， 我头先小李飞刀， 哇！我揸起真系之前系一把刀嚟，仲要系冇咗一分，唔都插咗我刀， 流紧血啦！你个刀，化学，差唔多啦，化学， 嗯，化学 系啦，花啦，一朵花个花啦，系咪？嗯、好啦，物理咧， 嗯，物理， 差唔多，物理。 物理 系啦，物理总换演换数学化学物理、嗯、好啦，去到第六个啦噃，哇呢、這个我都好渣噶吓，咁但我谂啊，欧神咧会好叻嘅就系经济啦，大家仲记唔记得读经济啊？嗰时候 我冇读过经济， 黐咗线啊，系啊，未积分啊嘛呢度。 你做咩笑人哋读微积分啫？ 我冇 笑 你 啊！ 我羡慕你啊！我问你点计，你又唔教我？ 点解你觉得人哋笑你嘅？ 我有边边度有笑你啊？ 我听唔出佢笑你。 系咯，唔知听众觉唔觉得我笑佢咧？嗬，见知， 见知， 经济 啊， 嗯，经济啊，经济学科系啦。得唔得？跟住咧，仲有你最中意嘅系咸强，最喜欢嘅系 生物。 点读点讲啊？ 木生物， 哇，好叻啊！冇个字啱啊，生物 生啊， 系啦， 木我咪啱咯， 生物得唔得？生物， 嗯， 好啦，去到第八个啦噃，嗱，有啲嘅地方系有得读，但系咧，如果系有啲嘅地方，你又未必会有嘅。如果你系一啲嘅教会学校，一定会读嘅咩啊？宗教嘅学诶、啊，宗教学科系咪宗教？ 宗教 系啦，宗教嘅学科，因为有啲可能系佛教学校嚟噶嘛，系咪？宗教好啦，另外咧，去到第九样啦，第九样嗰时候，我哋有时会去另外嘅一啲音乐室嗰度上堂嘅，系啦。咁啊，咸强最渣嘅系乜嘢啊？ 唱歌 即系乜嘢咧？ 阉歌 系啦，就系音乐啦，阉乐堂， 阉 系啦，阉乐 乐 就系音乐啦， 乐 好啦， 乐 有冇？严恶得唔得？ 得 好啦，到第十啦。既然头先咧就阿小张张话咧就系话啊，佢好中意读嘅就读地理啊，咁我就加插一个咧就系地理系啦，地理就系地理啦，得唔得？ 得 好啦噃，嗱，而家我哋重复嘅就系十个唔同嘅学科，你唔好嘈。 我讲完广东话，你先至讲客家话。 知道， 知道， 知道， 系第一中文， 中文， 总门， 总门。 第二英文， 演门。 第三数学， 数学。 第四化学， 化学。 物理， 物理。 经济， 言之。 生物， 生物。 宗教， 宗教。 文，唔系，对唔住，音乐， 音乐。 地理， 地理。 一阵间翻嚟系乜嘢啊？ 自己整嘅。 Maybe that's the right time, 但世界有个客气，穿梭深宵的轨迹，浪漫就要即兴。Don't you know that? It's the end of the world, no matter what it takes. Just the end of the world, you gotta hesitate. Just play, 记录想去浮现。当此刻已证实全城骤降温，孤独街被晨雨延长气氛，将一切变真诚，不顾忌响起了末日警报，不需理。巴鲁塔的废墟化做城堡。Maybe that's the right time, 但世界有个客期，穿梭深宵的轨迹，浪漫就要即兴。Don't you know that? It's the end of the world, no matter what it takes. Just the end of the world, ain't gotta hesitate. Just play, 记录想去浮现。 Yeah, fall in love with you, you so perfect.就收你，触紧我手臂。Cause I know that, know that I feel it too。触紧每分每秒都想真爱。I want you to hold it till the end through。害怕你受伤害，凝望着障碍。余生活在世内变得艰难，时间都变慢。I'll make it alright, even though it's the end of the world。Yeah, 余生早注定，从不想宿命，只想与你度过。什么都不要，剩低的心跳，不想与你分开。You make everything， 用心爱你，不管世事变改，直到下世纪。It's never been too late。 Maybe that's the right time。Yeah. We ain't got no time。 It's right。Yeah, you know that it's just。 今天继续都市见。 我会成为红星。 九曲新词，全新演绎，同你风骚唱不完。 学古文不敢瞓，求学问要缘分。 梁继章、李丽瑞、马小强，风骚快活人，星期五风骚唱不完。 识咪将我最恋， 提醒大家，我就算我几红，我都唔会离开呢个节目，好冇？ 客家婆。起起拆音， 嗱，我演线太假。如果叫红系厉害嘅就节目，系咪应该系咁样？ 你睇个眼神，你睇个眼神， 啊、你睇个眼神，哎呀， 啊、 几 可怜， 系 咪？ 系啊，真系应承大家。 你想讲咩啊？ 我可唔可以辞退咗呢一个即系音乐学音乐教师呢、這个？ 出嚟啊！出嚟啊！出嚟啊！ 好啊， 门开。冇人留你， 但你真系又爱又恨。我觉得你哋咧应该咧，拜拜。哦，客家婆走咗啦。 好嘢， 我哋而家我哋自己温习。 好啊，不如我问你啊。 好啊。 话人哋数口好系乜嘢啊？ 数学 一分。 我问你啊，我问你啊，话啲嘢好容易烂系边科啊？ 化学。 我 到我问 到你，到你，到你，到你，到你，继续。 啊啊啊！ 那个老师出咗去，我哋大家都话唔好理佢系乜嘢啊？ 唔好理佢系由呢一科咩？ 哦，木呢 啊，木呢系即系 我哋到你 到我到问你，咁咧有时咧啲人咧好留意人哋嘅身形咧，话哇喺佢而家发展得几好，呢个咩科啊？石窟 含脚 石窟啊嘛，知唔知啊？ 然后 到你问我， 我哋玩得好开心啊，两个 开心啊， 玩得开心啊，好啊！ 我哋成绩好美满， 系啊，成绩好美满啊嘛，攞到一百分系咪？ 双奖 系啊， 互相切磋， 系咪？而家唔嚟啦，系嘛？ 嚟嚟嚟， 得嘅就得嘅，陈优好唔好？ 好， 系啊，来啦， 好 嘛？ 好， 乱俾分啦，你哋自己咁巴闭， 唔系乱俾噶，我哋真系有问，真系有答噶， 系咪啊？ 唔识闹嘅， 其实我问嗰啲先至真真正正系噶嘛。 我知，好 嚟咯噃，好唔好？第一题啊吓，话人哋做人唔知道下一秒发生咩事，系你系叫咩名啊？你叫做咩啊？连自己叫咩叫？你叫做何？你自己做何？ 我唔记得叫咩名。 你叫咩名？ 我嚟打龙通啦。 你试下你个念念先啦。 念 系啦，你咧？ 谭强。 O K， 点啊？边个答？ 佢答啦， 你哋两个咁 friend， 你哋一齐答啦，咁巴闭，是但啦，你答咗之后啲分俾佢啦，好唔好啊？咁叻，弃权啊，好啊，就系叫做化学嘅化学。第二题 ，demand and supply 系边一个科学嘅涵强？ 建知， 建知好，咁啊小张张有一分啦吓。好啦，第三题 ，reproduction 涵强， 神木。 神活喺后校啊！啊，你真系好叻喎呢个课校，好咁啊！小张张又有一分，你继续答多啲吓。第四题，教会学校我想啲乜嘢嘅当？ 仲教 你咁叻好啊！小强强有一分，好第五题， 老师 牛津定律系喺边一科噶当？小张张， 茉莉 系啱嘅，好咁啊就系阿小啊咸又有一分。 你话茉莉都话啱嘅， 是但啦，你哋两个冇所谓噶啦，系嘛？打晒龙通又扯晒猫尾，咪由得你哋咯，系咪啊？一齐退步啦，好开心啊！好 ，English 其实系边一科啊？当 英文 系啱嘅，好啦，跟住中国人我哋讲啲咸强， 总门 系啱嘅，第八题啊。错，小强啊，咸强最差个学科系 严鸭 自己讲噶咋，我冇话你啊。小张张唔合格嘅学科咸强， 数学 啊，你帮佢答系嘛？ 我帮佢答， 咁咪乱俾佢啦。最后尾系咩啊 ？TV， 好 嘢！ 哎呀，好开心啊！系啊，啲两个同学仔出钱都好翻啊！ 不过一齐留班， 好啊，我哋就去食鱼蛋啊！ 真啲都好翻， 下次我问你啊， 好咩？ 你又问我， 不如下次你教我啊，咁拉低。 我需清楚知道你肯承诺，讲一世缺乏信心，又好想可跟你接近，从认识一眼震撼至今，藉口多为敢去探你的吻，浪费或糟蹋爱情能力亦满分。拖你拖一世，难道我惊羞愧？专注工作不谈情感。手抛得，时机正在荒废。越渴望一切，越只字不提，越错乱跟你实际，越被你放位，越对自己很愧。连单身指数都要凭实力计，等你的短信持续放不低，极渴望一切，偏偏也信他。我想行动又怕关心太出轨，单身却太用心，我想开始竟要你等，闲话中给我暗示有心。 十二点二十九分，雷部警告时间有效到今日两点钟吓。有呢一首歌曲《凭实力单身》，红座星唱出嘅。好，先喺十二点半新闻同埋财经消息。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中午十二点半，由陈景瑶报道一节新闻。本港昨日的新冠病毒确诊个案超过300宗。港大医学院内科学系传染病科主任及临床教授孔凡毅说，不用太担心，相关变化是预期之内，而病毒在社区亦都有传播链。他说部分确诊个案可能是假阳性，建议政府可以考虑要求快测阳性的人士前往社区检测中心接受核酸检测，才确定是不是确诊。另外，中環兩間酒吧先後出現感染群組，港大感染及傳染病中心總監何柏良說，相信出現感染當日在場的顧客絕大部分已經過了潛伏期，如果仍然有個案，可能是他們的緊密接觸者，而且病情較輕微，認為相關群組對整體疫情沒有很大的影響。全国侨联副主席卢文端在明报撰文说，国家主席习近平提出新选举制度需要倍加珍惜，长期坚持，不单止是说现在的新选制需要在较长时间保持稳定，而且亦都要求将来实行双普选的时候亦都要贯彻新选制所确立的原则要求。卢文端在文章中亦都指出，如果新选制长期坚持，双普选仍然会落实，因为全国人大决定完善香港选举制度的时候，对基本法第45条和68条没有改一个字一个标点符号，这两项条文所确立的香港行政长官和立法会选举最终达至普选的目标并没有改变。他形容仍然寄望通过双普选改变香港政治格局，甚至夺取香港管治权的想法只是异想天开的幻想。香港仔避风塘有船入水倾侧，目前已经由消防人员固定好，未有即时危险。入水的是停泊在已经停业的珍宝海鲜坊旁边的厨房船，长大约30米。警方昨晚11点几接报，话避风塘有船入水下沉，消防同水警到场调查之后，证实冇人被困或者失踪。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通报，曾任深圳市长的广东省人大常委会党组成员、副主任陈如桂涉嫌严重违纪违法，目前正系接受中央纪委国家监纪纪律。是目前正是接受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根据公开资料，陈如桂是广东人，现年59岁，在广州工作多年，做过广州市副市长、市委副书记等的职务，之后到中山和深圳工作，曾任中山市委书记和深圳市长等的职务。他去年4月辞去深圳市长的职务，之后担任广东省人大常委会党组成员，今年1月当选广东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天气方面，预测渐转多云，有几阵骤雨，下周局部地区有雷暴，天气炎热，吹和缓的南至西南风。展望未来几日持续炎热，部分时间有阳光，亦都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是31度，相对湿度77%，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下午2点。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1,255点，跌159点，总成交金额764亿9千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185点，跌51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1,575点，系升48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360.4跌2蚊，恒生中国企业74.42跌9.4，快手75.7跌3毫，美团181蚊跌6蚊，盈富基金21.5跌1.2，友邦保险80.85跌5仙，阿里巴巴94.7跌1.55，京东集团223.4跌2.6。港交所343蚊升3.8，比亚迪股份283.4升3.4。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46，日元129.15，瑞士法郎0.962，加元1.267，人民币6.696，英镑对美元1.258，欧元对美元1.071，澳元对美元0.716，新西兰元对美元0.648。日经平均指数报27,410点，升130点。港金报17,200蚊，跌17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33.69美元，卖出1,834.1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 RCHK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骚动音乐，骚动 dance， 余宗尧，绿洲。 嗰阵时其实一开头系玩复古啦，但系去到个歌词出咧。就哇喺在太空喎，咁一定要玩個 space rock 嘅感覺咯。因為我自己偏向咧，一係就玩復古，一係就玩未來。因為太多啦嘛，而 contemporary 嘅嘢咧，我唔做啲第二啲嘢出嚟咧，好容易俾人混淆嘅。要聽到個聲就知道啊，呢個係 dancing。 星期一至五下晝五點到七點，香港電台第二台，波城奔神。 騷動音樂 网上睇片嘅好处系可以揀自己想睇嘅嚟睇，仲可以揀高速度去睇，啱晒一啲心急嘅人啊！最近其中一个影片平台咧，更加系会喺影片时间轴显示受欢迎嘅时段，俾观众直接跳过漫长。观众可能欢喜，但系创作人又中唔中意呢？ 逢星期六朝早六点至九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阿 Lu 同住咪专职会社。 Hello， 大家好，我系阿 Ben 袁富华。对我来讲，乜嘢是快活，就是每一次工作完成之后，回到去见到家人，或者约埋啲朋友一起吃下饭，饮下嘢，讲下工作的苦与乐，又或者闲话家常。至于风骚，就是一个境界，就好像我哋创作艺术的时候，是没有完美，每一次你都会追求更加完美，但个过程当中可能你会有痛苦。所以各位朋友，无论你是风骚定是不风骚，快活定是不快活，你都可以收听逢星期一至五上午十点至下午一点，由梁继章、李丽蕊、马小强主持的《风骚快活人》，希望各位多多支持。 记得听啊！ 星期一至星期五上午十点到下午一点钟，《风骚快活人》。 片段人间，单程路， 哎，今日翻嘅，我执好晒啲嘢啦， 我攞翻晒啲嘢出嚟。 点解啊？ 公司有啲麻烦嘢，我听日飞北京，要去三四日。 我哋 book 晒机票去丝绸之路噶噃，依家咁差点啊？ 我都话公司有啲好麻烦嘅嘢，我要去北京。如果唔系监督有得坐，明唔明？ 咁不如我哋改机票啊！我等埋你先一 齐去啊！唔使啊，你自己去啦。 不如咁啊，如果你搞掂晒啲嘢之后嘅话，你嚟西安 join 我好唔好啊？ 唉，是但啦。不过嗱，我有排搞啊。 哦。 喂，系啦，你去几耐啊？ 我要去个零月噶。不过可以缩短行程嘅， 唔使啦，我攰啊，去冲凉先。 哦。喂，阿坡啊，你系咪搞掂晒啲嘢啦？你系咪可以同我去丝绸之路啊？ 系啊，我想问下，我个苏口你攞翻出嚟未啊 ？Sorry 啊，你啲嘢咧，我放晒喺餐台啊，我琴晚唔记得拎翻入去 toilet， 对唔住啊。 哎呀，我见到啦，你依家喺边啊？ 我上咗机啦，我剩我十五分钟就起机啦。 哦，小心啲，唔讲啦，系咁啦。 咪住，我想听多一阵你把声啊。 唔得闲啦，赶住出去啊。喂，系，你几时翻啊？ 下个月28号嘛，咪讲几次俾你听咯。我可以改咗啲翻嚟。 唔使啊，唔使唔使。 哦，我会挂住你噶。 唔讲啦，系咁啦。 喂，拜拜。 喂，翠翠啊，搞掂晒啲嘢咧，我可以同你去上海玩几日啦。 我大把时间，最紧要你中意啦。嗱，我一阵去接你嚟我屋企，今晚我亲自落厨，挂住你啊，开紧会，听唔到你电话。开紧会，听唔到你电话。 唔知系咪飞紧去北京啦？希望你顺利咯。 的士，的士，呢个时候咁难截车嘅的士啊！ 小姐， 哦， 你系咪截车啊？不如我车你啦。 唔使啊，唔该。 哦，听你口音唔似本地人。哦，你信我啦，呢个时候好难截车噶。我车你啊！ 我唔使啊，我等间人嚟接我啊。 嚟旅行咧，呢、這个时候咧，中流嘅夜市啱啱开始，好热闹噶，值得去行，好多地道嘢食。嚟啦，上车啦。咁啦，收你80蚊，车你玩一晚。上啦，个天好阴，你睇睇。 唔使。 随时落雨啊。 唔使，真系唔使。 睇60啊，60，60，见大家咁有缘，犀利60啦。嚟啊，快啲啊，上车，上车，上 六十，你收我60，车我一晚。 得啦，得啦，是但啦，上车啦，上车啦、哦，出发，出发，中流、啊、我哋去啦吓。 唔该。 系啦，小姐，点称呼啊？ 我姓黄。 哦，叫我小张啊，工长张啊、欸哦。我卡片，你留喺度玩几日啊？ 两三日到咯。 啊，睇你装束系咪丝绸之路呢去几耐啊？ 未去住啊，要等埋朋友先啊。 哦，梗系男朋友咧。系啊系啊，去丝路有个伴好啲，安全啲，安全啲，安全啲。 唔好意思啊，你又话好快会到中流嘅、 等阵等等。 吓、 啊？有信息有信息，我睇睇先有信息。啊系。唉，前面中流噶啦，到啦，60蚊啦，唔该。 咩啊？你头先话车我一晚收60噶嘛？依个你车我嚟呢一度收60，搞错啊？ 唉，我肚痛啊，唔好意思，我唔舒服，我要去洗手间啊。你落车啊，唔该，你落车，你落车先，落车先。 呢度黑掹掹咩都冇，我唔落噶。 前面啊，都话前面中流啦，你落车啦。 我唔落啊，除非你车我去中流啦，如果唔系我报警噶。 哎，我识好多人噶，你唔够我嚟噶吓，你落车快啲快啲，60蚊。 你做乜嘢要咁大声同我讲嘢？ 落车啊！ 一阵间你一系咁啊，你车我翻去头先嗰度啊！ 唔系，都系肚痛啦，落车啊！嗱，你再唔落车，我唔客气噶，60蚊，快啲俾。 有钱俾咪俾咯，嗱，100唔有钱啊！阿婆，你去咗边啊？唔该你快啲听电话。点解会咁啊？我手机冇晒电，我用酒店嘅电话打。阿婆，求你快啲听电话。 喂，啊，你啊，点解？咩事？ 头先我俾个衰人车，我唔知去咗边度，我周围又冇人，我好惊啊！ 最衰嘅系啦，开紧会唔讲啊，唔讲啊！ 夜晚成9点几，你仲开咩会啊？你个衰人，呃我钱，问你攞翻先。 喂，去中流，中流步行街睇兵马俑，全日包车480蚊，即走即走，开车开车噶啦吓，边个想去中流啊？步行街啊！ 仲俾我揾到你，喂，啊、你嗰日就有啲假钱俾我啊，你要俾翻啲真钱我，唔系我报警拉你噶。 喂，小姐，你边位啊？你系咪认错咗人啊？ 你系小张啊嘛，工长张嘛，你睇下我有你卡片噶、你要快啲俾翻啲钱我、啊。 哦，黄小姐，我认得啦，你误会啦。我、上车先讲，呢度唔停得车噶，上车上车。 我先冇咁蠢啊，我唔会再上你架车噶啦，俾你呃完一次又一次啊！ 唉，信我啦，唔该你啦，快啲啦，公我就抄牌噶啦，开罚单呢几日白做啊！ 我唔想，我唔想啊，你俾翻40蚊我。 好啦好啦好啦，你上车先，我宁愿今日免费车你，免费啊，唔该唔该，上车先啦，上车先，唔该你求啊你。 你唔好再呃我啊！我真系报警噶。 唉，得， 我真系报警噶。 信我啦，信我啦，上车上车上车上车。啊，黄小姐啊，今日想去边度玩啊？ 我唔使你车啊，你俾翻40蚊我就得噶啦。 我今日免费扯你周围去嘛，大家有缘交个朋友啦，好唔好？ 几多钱啊？我俾你啊！我唔想占你便宜、 啊。唔使啊，都话免费车你玩一日咯。 吓、 啊？唉，嗰日我屋企有啲急事，咁一定要翻去嘅，咪喺路边放低你咯。后来我又翻嚟睇下你走咗未噶？ 你信唔信我会信你咁好心啊？吓！ 真系噶，嗰日我仔学校嘅老师发信息俾我，话我真系发高烧，又屙又呕。咁我真系好心急去睇佢，咁咪唯有逼住即刻放低你咯。真系唔好意思，对唔住啦。嗱，咁我一阵请你食地道嘅饺子，好正啊！ 饺子啊， 系啊， 好啊，我好中意食饺子噶。 咁啊好啦，步行街有一档啊，好好食噶。 真嘅？ 呢啲游客唔知噶，当地人先识佢噶。 哇，我最中意食呢一啲咧地道嘅民间美食噶。 咁你真系正啊！我啊食神嚟噶。 系咩？ 放假我车我傻仔啊，周围要食嘢。 嗯， 所以佢好皮噶。啊，讲开我俾张相，你等等先啦。 哦，好啊。 睇我银发 呢个啊？ 哎呀，呢个，得唔得意啊？得唔得意啊？ 哇，好肥、啊，有啲似你啊！ 系啊，似我噶。 佢个嘴， 诶，兔唇啊嘛，我储紧钱噶啦，我就嚟带佢做手术噶啦。 你都几锡你个仔噶？ 咁系我个仔啊嘛，我命根嚟嘅。佢阿妈咧，见佢一出世咁样样，兔唇，唉，佢未够一岁啫，个女人就走鬼咗翻乡下，掉低我哋。 哦。对唔住啊，我唔知道。 冇紧要啦，冇人锡，冇人稀罕，唔紧要噶。世界上自己锡自己咯，使咩人施舍啊？吓，我成日都系咁谂噶啦，唔使惊。系咧，你男朋友嚟咗西安未啊？ 未啊。 仲未啊？ 嗯。喂，阿婆啊，我好挂住你啊，你忙完未啊？我仲喺西安啊，你得闲打电话俾我啦。 黄小姐，点啊？今日想去边啊？ 是但咯。 好，车你长城啊！喂，嗰段长城平时唔开放噶，我有朋友带我哋去睇，可以睇到嘅，睇唔到嘅嘢，好嘛？ 好。啊，等阵。 咩？咩事啊？你揾乜嘢啊？唔见咩啊？ 我唔见咗个电话啊！ 我揾清楚啲，系咪个袋里边啊？ 冇啊，冇喺度，一定系头先我食早餐嗰时候我摆咗喺台面，我唔记得攞啊！我唔该你借我翻转头啊！ 我冇问题，冇问题。不过就唉，呢啲嘢你都越揾唔翻啊！ 我唔得噶，个电话里面有晒我同佢啲相啊，好多我哋嘅嘢，唔可以唔见噶！你快啲翻转头，你借我翻转头啊！我找不回我电话，我找都没了。 不要紧啦，黄小姐，你的电话很贵的咩？买过啦，没办法啦，这些东西。 我电话很重要的，好多我跟他的回忆啊，我现在没了。 真系唔好意思，我都唔知讲咩，我唔识安慰人。啊，不如咁啦，你打电话，不如叫你朋友嚟西安陪你啦，好唔好？ 其实我从来都冇记住佢个电话号码噶，平时揾佢个电话揿个掣就揾到佢噶啦。 唉，而家啲人就系咁啊，真系吓。佢知道你住边间酒店噶嘛？咁等佢打电话俾你咯。 唔会啊，唔会噶啦。我谂佢以后都唔会再打电话俾我。 唔紧要，唔紧要。喂，唔好喊，唔好喊。我请你饮啤酒，啊！早晨，黄小姐， 小张啊， 嗯， 其实咧，我唔系姓黄噶， 哦， 嗰日我乱咁噏嘅啫，我姓邓， 嘿，冇所谓啦，啊，我啊真系姓张，工长张，你今日想我车你边度玩啊？ 唔玩啊，玩完啦。你车我去机场 吓，黄小姐啊，唔系阿邓小姐，咁早走，咁算啦。嗱，下次嚟西安记得揾我啊。 多谢你啊，小张。 唔使，唉，真系可惜啊，未行思路翻转头咯。 唔紧要，一定有机会再行思路嘅。西安可以话系起点，又可以话系终点。开车啦。 翠翠，冲凉冲咁耐啊，使唔使我帮你啊？我帮你擦背好唔好？啊，你唔应门，我自己入嚟噶啦。 吓、啊，你咁早翻，做咩唔打电话俾我？ 打电话俾你，等你有准备。 你讲咩啊？我表妹嚟咗啊！ 佢叫翠翠嘛，系咪啊？我喺门口度听到晒啦，你放心啊，我唔会阻住你噶。我翻嚟即系想睇清楚你嘅为人，而家我睇清楚晒啦。 你听我讲啦，误会一场误会，你俾几次机会我，真系唔好意思。 对唔住，咁耐以嚟，我起码俾咗三次机会你，而家我只会俾机会我自己。我要对自己好啲，我要锡自己，我要在乎自己。厕所里面嗰个听住啊！ 喂， 我俾呢个阿婆害到好惨啊！下一个可能系你，你好自为之啦。我话俾你听，三日之后我会退租，你执好你自己啲嘢，你唔执我就抌晒佢。 你听我讲，我有苦衷噶。嗱咁样。我过两日再打电话俾你。 唔使啦，你以后都揾唔到我，亦都唔会再见。 的女人残忍，全都怪你离开我，临走也继续伤我，见我粉身碎骨，还点上一把火，可以死了心，但忍不住恨，但求天会追究这男人。仍相信有场好戏，命中已注定等你，报应日渐临近，来清算你罪行。假天堂血是我身，即将痛在你心，身份对调发生，来让你一生最喜欢和珍惜那人。也摧毁你一生，完全没半点残忍。当欣赏你被谋君，一刀插入你心，加点眼泪陪衬，来让你清重我当初尝到的折磨。你真心是清楚。我苦心自问，没人想变得那么残忍。如果见你离开我，日子更快乐的过，我会伤得更深，余生也不甘心。今天放血是我心，即将痛在你心。 翻返嘅阵，你没有好结果，结束今日嘅片段人间，有啲特别嘅消息要讲讲嘅。 冇错啦，就系港岛线近坚尼地城站咧系有信号故障咁啊，现时咧港岛线来往柴湾站同埋咧坚尼地城站咧系每十分钟咧有一班车，咁所以咧整体嘅行车时间嘅话，你会额外多五至十分钟嘅。请我哋所有嘅乘客嘅咧为行程咧要预留充足嘅时间吓。 好， 呢个系一个特别嘅交通消息。 雷暴警告仍有效到下昼两点钟。听日嘅爱 好 系 列， 冇错， 哇，好快有你咯， 仲有即安剧，好，一阵间俾 Made in Hong Kong 李志刚，听日十点。风骚爆人，再见大家。 好啦，到时再见啦。好啦，咁今日嘅客家婆已经俾你哋激死咗啦。咁下个礼拜个就系取消客家婆时间。 我哋自收。 好啦，你哋。